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37点，跌81点，成交金额27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39点，跌9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8.2，升9.4；中国铁塔2.9元，跌3仙；中国人寿21.25元，跌3.5元；中国平安93.3元，跌1.5元。吉利汽车17.72升2仙，新奥能源75.8跌咗4.5元，中国移动77.25元跌6毫，建设银行6.91跌1仙，信宇光学科技106.5跌咗2毫，友邦保险79.95元跌咗3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276，瑞士法郎7.825。澳元5.618，加元5.878，新西兰元5.31，欧元8.8432，每百日元对港元7.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7。日经平均指数报21,649点，跌38点。港金现价报12,230元，升4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6.86美元，卖出1,307.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龙翔道桥面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咧上桥位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咧，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咁另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同样都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散紧，排到丽港城。咁就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观塘码头意外清场，龙尾丽港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咧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都仲系有车龙嘅，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啦，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九龙货仓。喺新界啦，青沙公路去青衣南路方向啦，近住南澄湾一带都系挤塞。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枫树窝路方向，近住长青村咧一带交通亦都系挤塞。咁重复一次啦，就系青沙公路去青衣南桥。方向跟住南澄湾一带交通是挤塞的。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以下是一则寻人启示，姓名欧不欧，欧瑞强，男，年龄不长，但是堪称广播界常青树。特征声线柔和顺口，唱得讲得，知音人请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至8点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如果听到他把声，必有中外经典靓歌作酬。记住，是 LPO 欧瑞强。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豹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 ，Jojo， 早晨，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喂，佢仲眼耳口鼻齐晒，把声都仲好完整。 系啊，犀利啊， 成件事系扮出嚟噶，我想讲。 啱啊，你琴日系做，你琴日系做一个扮嘢嘅颁奖噶嘛，舞台嘅颁奖，所以你恰如其分。听讲你琴日嚟庆功都系。庆咗好早喎、 啊！哇，好劲啊！我去到啊，嗱，开始走音啦吓，庆到啊！我不过我12:04已经上咗的士啦， 啱噶啱噶， 一年不如一年， 唔愿意离开噶，但系发觉咧，即系年纪大啊，体力真系唔够啊！ 你哋饮埋我个杯啦，一路走一路咧，喺度喊住叫啲人咧， 一阵嚟说 goodbye 啊， 系啊，拖住个箧啊，仲因为琴日做司仪好多嘢攞啊嘛，攞住个箧我上车啦，好似开飞啊咁样。 系，但系你快啲将你同埋啲精彩片段话俾我哋听先，我哋两个琴日冇睇到 啊，非常之精彩嘅。28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琴晚咧就呢个香港大会堂度顺利举行啦。 我唔要听嗰啲咧，又赞你高大啦、靓仔啦，即系好想同你合作啦，嗰啲唔好讲住。 哦，好好好， 系啦，跟住话咁冇嘢讲啦，已经冇晒啦。 我汇报下琴日啲嘅展况先啦，好唔好啊？因为有一啲攞奖嘅朋友咧，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嘅，并唔系咧就净系即系舞台剧界嘅朋友，大家即系未必系要入到舞台剧睇 show 你先至会识嘅。譬如琴日咧有一个位置真系几感动嘅， 系 因为咧有一位我嘅师姐啊。 系 26年入咗行， 冇办 第一次，佢自己喺台面讲嘅， 冇 讲年纪，佢话入行，佢自己讲入行26年， 系、哦、系 第一次提名， 系 第一次攞到最佳女主角。 哦，系啊，今日见到样板都有买啊，泪洒啊，佢直情 佢系爆喊啊，关宝慧啊，讲佢嘅系， 气晒佢啊， 系啊，凭住一套嘅舞台剧咧，叫做《他妈的葬礼》，跟住咧就系攞到呢个最佳女主角。 喂，但系犀利咯！ 系啊，一击即中。 26年，虽然系咁， 即系一击即中啊！我第一套 舞台剧， 唔系第一次提名， 第一次提名， 第一次攞 奖，犀利犀利， 佢就爆喊啦。仲要好特别嘅，佢即系你已经第一次攞咧，好会讲好多嘢，好多要多谢噶嘛。佢讲咗几句就话我唔知啊，我冇谂过啊。跟住就话我又冇老公，又冇男朋友，唔使好似人哋咁讲，要多谢咁多人。哎呀，我好乱啊，我唔知讲咩啦，我唔讲啦，拜拜。咁样就走咗啦。 呢句 好笑嘅， 真情流露啊， 真情流露。 我明白，真系冇做媒，真系冇往内定咧， 系 咪即系冇内定或者 冇做马嘅， 系冇做马嘅， 佢真系唔知道，因为其实就算我做司仪都要等个颁奖嘉宾揭晓，打开个信封嗰刻，我先至偷睇到少少， 系 啦。 关宝慧嗰度战衣都好战斗嘅， 好战斗噶， 系我今日见到张相，上面直情系我觉得好似睇迪士尼嗰套小鱼仙咁样咧， 都系噶。 小鱼仙有冇印象啊？上面嗰好似得两个贝壳遮住咧，哇，好性感喎。 系啊，咁啊，才佢好，同埋佢一早就讲咗噶啦。绿色啊，话旺佢， 系真系啊！ 下边条绿色嘅裙， 下边条裙就系绿色，好似圣诞树一丛一丛咁样。 系啦，咁我后屘咧见到阿师姐嗰阵时咯，都话宝慧啊，下次咧即系瞓觉之前补妆都化少少绿色 eyeshadow 啊，旺啊咁样。 全都系咪啊？ 但系你唔好咯， 点解？ 唔理男仔嘅呢个色， 我唔使，我唔使。跟住咧就除咗阿宝慧大家好认识啦，另外因为我哋有两个界别嘅女主角噶嘛，一个咧就喜闹剧组，就阿宝慧攞咗啦。悲情剧组咧，大家都认识嘅，就系。Rosa 韦罗莎， 哎呀，呢、這个又好中意佢啊！呢、這个演员 系啊，系旧年嘅一套作品咧，琴日都可以话大丰收啊！除咗 Rosa 攞咗呢个最佳女主角之外啦，最佳制作同埋最佳嘅剧本咧，都系呢一套《风车草剧团》嘅 新聞小花的告白，係啊，咁啊，本身咧，即係佢哋好多朋友其實上台講嘅感言咧，都好關即係我哋香港事啊，即係因為其實呢套戲咧就講新聞自由嘅，咁所以咧即係佢哋做嗰陣時都會好有一個感觸，就係開頭好難賣啊，即係已經係風車草噶啦，即係已經係都幾用，即係佢哋不嬲，佢哋嘅票房都唔差嘅，又有 Rosa 啦，有啊陳柱希做導演啦，成個班底係好強 嘅。結果咧， 但係因為咧可能個題材嘅題材問題，開頭佢哋都琴日攞最佳製作都話。其实他们就算开了 show 之后他们做两个礼拜第一个礼拜的票房都不好、但可能就是因为那个议题大家觉得啊好像现在的香港啦、后来就觉得即是好好真实地反映啊同时间就是讲因为就是讲新闻自由大家还有多少呢这样跟住而且个戏真的出色所以到第二个礼拜呢就一票难求、所以呢到即是他说整个 journey 呢即都好感动啊这样咁 Rosa 拿到呢个最佳女主角啦第二次拿到啦已经是啦另外呢有个我会形容是大满贯袁富华阿 Ben 跟住翠丝之前咧就攞到喺台湾嘅呢个金马奖攞到最佳男配角啦，可以话为港真光噶，系咪？嚟紧星期日咧金像奖啊颁奖礼啦，唔知佢攞唔攞到呢个最佳男配角？当然最大嘅祝福送俾佢啦。琴日佢仲攞埋舞台剧奖嘅最佳男配角啊，就系风车草剧团嘅另外一个作品就叫《揽炒爱情狂》。咁咪就攞咗呢一个嘅最佳男配角啦。咁所以咧即 系 好替佢哋开心。另外一个咧就系连中两元，其实都几难嘅。一位舞台剧演员啦，阿嘉良吴嘉良咧就凭住两套唔同嘅作品，一套咧就攞男配，一套就攞男主角， 哦，好犀利噶， 好犀利啊，好替佢开心啊，好好嘅朋友。咁另外咧，即系大家都好喜欢啊，即系我哋都好，大家都好认识噶啦，一位剧场嘅导演啦，咁亦都系我半个阿哥咧，我哋真系好似样嘅。 头先佢话俾你听佢个样似，我哋都唔信。 系 个背脊 睇完之后系。 佢背影咧，净系话咦边个系边个啊？ 系啊，想睇我假阿哥有几似咧，上我自己面。书啊，嗰度睇下，但呢个我俾个正面你哋睇啊！我哋琴日咧仲撞咗衫添啊，所以咧真系好似啊咁样。 不过我头先睇呢张相，你都刻意拉长咗自己份。 我都系咁话，同埋你嘅相对地瘦啲，同埋黑啲嘅。 系啊， 恭喜 晒 佢啊！早年黄龙斌咧就攞到最佳导演啊，凭住《罗生门》呢一套嘅电影嘅舞台剧。 除咗得奖嘅即系名单之外咧，其实琴日嗰个表演 嘉 宾啊、颁奖嘉宾咧，喂都系星光熠熠噶噃。 梗系啦，嗱，我哋话有四条倾啊嘛，倾上就顾之然犀利啦。我好大胆地一个台面问King Sir一条问题， 你会唔会同我做对手戏？ 唔系啦， 有冇机会？ 大家咪成日扮King Sir讲嘢嘅， 系系。 King Sir，你觉得其实边个扮得最似啊？ 边个？边个？边个？ 但系我可能唔认识啊，系一个舞台剧嘅师兄嚟嘅，佢叫阿十仔咁样嘅。跟住咧，佢就话其实我就觉得咧。十仔系扮得最似嘅咁，哇！全场笑到傻咗咁， 因为大家都识 水，大家都同你一齐玩咁样。但经常讲嘅第一句说话咧，即系佢话我答你呢个问题之前，俾我讲一句嘢先。我好好，你想讲咩都得啦，经常啊嘛，系咪？佢就话。其实我82岁啦，我仲可以企上呢个舞台，我觉得好开心，好感 动。哦，全场掌声啦，已经 82岁啦，经常 系 啊。咁跟住啊，除咗经常之外咧，另外一位嘅颁奖嘉宾 Dicky 张伟健啦，呢个真系犀利啦吓，大帅哥啊吓。我哋又倾下，即系咩都倾啊，又问下佢，即系因为之前都讲过啦，我哋琴日嘅主题系一团火啊嘛。Dicky 佢都讲过就系话，其实佢嘅演艺生涯好似有高有低嘅，低嗰阵时你唔知咋，其实都好低嘅。咁啊 ，Dicky 咧都好真心地做咗一啲分享，点解佢呢一团火啊，中意做演员永远都唔识啊，即系佢就讲到就 系 话，因为真系喜欢演咯，系啊，见到佢演完之后咧，大家又睇得开心，即系呢一啲就系佢嘅推动力咯。 真系啊，佢上次大帅哥，我哋又晚晚不停咁去睇噶， 系啊，其实好犀利， 都重温嘅真系。 佢好犀利就系每做一个角色，你都令到。嗰個角色好似你真係識係你朋友咁， 特登訂做一啲性格嘅設計落去咁樣， 啲口頭禪啊咁樣，真係好欣賞呢位演員啊咁樣。咁當然要問下佢啦，有冇興趣做下舞台劇啦？咁顧之然咧，佢又好得體咁樣答話要同我做啦。 哎呀，我哋又俾咗位佢啦， 有位啊，係咪先？ 無處不入啊，真係。 同埋因為咧，琴晚冇 overrun 啊，阿 Dicky 又即係頒到幾尾㗎啦，嗰場嘅 大 獎， 可以盡情去傾偈啦。 跟住咧，我哋直情連阿 Dicky 攞咗支麥出嚟。连个麦 stand 都唔要，我攞埋一边啊！我哋两个就揸住我话啦。旧年阿文女咧同埋阿 Danny 姐都话同我做，冇咗下文，我唔会俾你走噶。倾下做咩啊？咁样，我哋两个就真系开始喺个台度，好似朋友咁样倾偈。喂，做咩戏啊？喂，我做咩？我都真系有攞个男主角噶，其实都真系可以试少少噶。佢话咦系啊，真系可以倾啲，即系 真系唔觉。 我哋真系个台面度走倾偈啦。 佢加埋，佢已经有埋 Danny 姐，有阿邓瑞文，再加埋张卫健、黄耀祖呢，开到戏噶咯。 唔系咁要老细投资嘅， 唔系我哋两个啊？ 你有冇咁多钱先？ 我哋两个做场务啊。

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嘉宾有佢。 高处工作要小心，安全守则胜万金。我是吴业坤。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细个睇嗰啲金田一啊，嗰啲推理小说嘅时候咧，你最中意睇咧就系、是、啊，嗰啲无端端冇明显伤痕啊、嗯，又连现场有啲咩危险嘅武器都冇发现，但系嗰人咧就已经吓一系就受伤，一系就 L 咗。 又冇呢个叫打斗嘅痕迹。 系啦，冇打斗嘅痕迹，跟住通常 抢掠嘅嘢。 系啦，嗰啲即系一般嗰啲杂差咧就会话呀，一定系唔知咩死于战啊，点样叽里咕噜大轮咧，永远都系得呢个时候，就系、是、嗰个金田一走出嚟就话，哼，谜底已经解开咗啦。其实真正嘅凶手系得系对鞋，跟住就话呀，靓仔你冇玩嘢啦咁样。 乜定系咩事啊？ 系啦，仲有卡通系咁做。 系啊，大台嗰啲鉴证实录嗰啲咧，系你啲 friend 好中意睇。 系啦，我已经知道咗真相啦，就系呢个牙刷吓，系、啊、牙刷害死我爷爷。系啦，究竟点解咧？ 嗱，今次咧都真系原来系关佢事。 系啊， 都几吊鬼。其实你可以拍到下一套金田一噶。 真系可以的，你一拍完之后咧，跟住就话医生，究竟点解我仔会受咗重伤噶？ 咩事咧？ 系啦，现场所见。冇任何明顯嘅傷痕啊！打鬥咁樣， 同埋 對鞋啊，係 啊，同埋咧啲長輩即係長輩即係年紀大嗰代咧唔會嘅，係年輕一代咧先會中嘅咁樣。 係啊，咩嚟嘅咧？係 啊，咁咧就話原來咧，我哋即係早陣子舊年都講過咧，呢個香港中毒諮詢中心係啦，就係講緊咧過往一年咧佢有啲咩嘅中毒個案咁。係 啊， 今次咧佢哋又話啦，舊年係有成3960宗呢個中毒個案，其中一個咧就係講緊哇。嗰啲噴鞋，你而家咪好興咧，話你大鞋咧，話、 啊、 要唔好再濕碎啊， 唔 好整污糟啊，嗰、那個 我屋企都有。所以我特别去睇啊，佢有三个嘅例子咧，好爆噶，我会话。 佢系喷鞋面嘅防水剂啊。 系啦，因为咧而家咧即系喷上去就唔会防水啦，亦都唔会整污糟。 系啦， 我都有一支嘅。佢就话咧，即系有一个嘅男士啊，本身咧就40岁嘅啫，佢就喺室内咧为呢个鞋啊就喷呢个防水嘅喷剂，过程就15分钟，但因为喺室内啊，可能就焗住咗啲味啊，30分钟之后佢出现咗嘅情况咧就咳咧气喘啦。医生检查咗咧就发现。佢嘅血液嘅含氧量偏低，有肺炎嘅迹象，最终留院咗2日咧，先至可以出院啊！ 就系因为喷一喷对鞋， 系 啦，谂住防水。不过咧，嗱，我唔知道你有冇喷过。 我有买咗，但系冇喷过。 系啦，因为咧，我觉得 唔系啊，我对鞋贵啊，我惊如果你嗰个 product 唔好嘅话，你喷和咗我对鞋点算？呢个系我嘅担心嚟嘅。 都系嘅，都系嘅。可能你对鞋几千蚊咧，但系嗰支嘢咧， 唔系几百蚊啫，我都觉得贵 嘅 啫。 唔会嘅，真系。 但系佢 喷喷成咧15分钟，其实系咪真系好耐咧？ 我又唔知嗱，我自己都冇用过，就唔知使唔使。 因为我想象咁喷个鞋面啦， 应该可能咧，即系等于女士们搽指甲油一样。 即系干咗再搽一阵咁样嗰啲， 喷完一阵咧，即系你搽喷完咗，跟住又再喷油咯。哦，凉一阵咁，跟住又再喷左，又再喷油。 嗱，教你哋啊，因为有专家走咗出嚟讲啊，佢话咧第一样嘢应该要喺空气流通嘅地方度用嘅，同埋5分钟就搞掂啦，应该。 系太耐啦，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我都冇用过嘅。 系啊， 但我觉得无论喷咩都好。你冇理由攞個 gel 嚟你嗰啲咩 spray 嚟噴頭噴15分鐘㗎。 嗱呢個就第一個啦，第二包仲有啲乜嘢咧？ 就係咩？ 係啦，有一位已經83歲嘅叔叔啦。 呢個真 係 誇， 佢就陰功咯，佢真係將通渠粉當咗做糖包喎， 沖水飲喎。 係咯，搞到食到口腔各樣嘢都嚴重灼傷啊！ 呢個真係嚴重，因為其實咧嗰個叫做通渠呢盒嘢我都有嘅，佢係一條條嘅，但係咧。买翻嚟其实如果你掹走唔要个盒，哎个盒咁牙钉咧，老老实实咧，你真系会误以为糖，因为有啲咧砂糖包系长条形嘅， 系、 哦、啊， 因为佢就系咁样讲啊，专家就话咧，咁佢哋里面咧系冇独立包装，里面系冇呢个中文嘅警告字句，情况唔理想嘅，仲有个提议，佢话如果即系大家例示啊，大家发现咧误食咗有化学性嘅家居用品之后咧。要飲150毫升嘅水或者奶，稀釋翻你哋食道嘅腐蝕性液體咧，跟住記住快啲去求醫啦。 但你睇清楚，你攞個包奶有冇攞錯？ 咩啊？ 一阵又攞咗第二包嗰啲吓，今次又攞咗咩通渠液啊？大件事啊！ 小心啊！其实你睇下嗰班人，咪同你琴日俾我睇嗰支 人心嗰个冲剂。 你知唔知我哋嗰阵时试过咧？就童军去露营嘅时候咧，咁嗰阵时因为你要自己野外生火啊嘛，就会有带咧白电油嘅，白电油喎。 系 咁结果咧，唔知边个咁恭喜发财咧，佢就咁将佢摆喺一个透明嘅胶樽度。 咁聪明啊！ 我哋有一个小队目咧，佢又唔知乜一朝早起身咧。口渴得滞，佢就拿起嗰一樽嘅就灌咗，但其实就唔系好劲噶嘛，所以佢冇饮好多，但系已经足够佢咧拿到个喉咧。 梗系啦，呢啲腐蚀性嘢嚟噶嘛。 我呢个我记忆最深嘅，因为嗰时细个咧，我见到话原来真系可以咧唔中富居喎，所以后来咧见到任何啲透明嗰啲嘢咧，一朝俾蛇咬啊，系咪都闻一闻先咁样？ 真系 你讲到俾蛇咬，除咗有人俾蛇咬都中毒之外，另外原来 八爪鱼系嘛？ 系啊，俾八爪鱼咬系会中毒噶。首先我唔知八爪鱼会咬人啦， 我都唔知 佢 有嘴添。 佢啲吸盘啊， 唔系佢要食嘢嘅， 系咪啊？ 吸盘啊， 唔系佢吸盘，跟住都要攞口食噶， 系啦。就有一位咧女鱼贩啊，喺工作期间咧就俾呢个八爪鱼咬伤咗只手， 竹须嗰度部分啊。 哇，跟住搞到咧右眼啊个嘴啊全部都肿胀啊，咁啊可能咧就引致敏感啊，有啲嘅发炎嘅症状嘅。咁啊大家所以咧八爪鱼都要小心啊，真系。 你嗰日谂喺手度玩下玩下咁样，原来佢都会嚼你下。 系啊，呢个中毒中心咧真系会提供。唔少咧，家居常识，小心个包糖，小心条八爪鱼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內地三月通脹顯著反彈，國家統計局公布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按年升 2.3%， 遠高於二月的 1.5%， 創五個月新高，但仍然略低於市場預期。菜價急升，豬肉價格反彈，結束連續25個月跌勢，都帶動通脹升溫。至於內地首季通脹率 1.8%，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首季升 0.2%， 單計三月份這項數據按年升幅加快至 0.4%， 創三個月新高。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政府將分階段翻新食環署管理的公廁，初步預計未來五年可以為大約240間公廁展開翻新工程，開支大約6億。政府會根據公廁的保養情況和使用率等，定出翻新公廁的優先次序。在立法會特別財委會會議上，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全希望政府能夠讓專業人士參與設計。食環署署長劉利群說，會通過工作坊模式，就外觀、設計等吸納用家、設計師和學者等意見，希望在設計上做到地面乾爽、沒有臭味和沒有污跡等目標。以色列大選接近完成點票，相信內塔尼亞胡可以再度出任總理。得票和利庫德集團接近的藍白黨領導人金茨承認無法令內塔尼亞胡離任，又表示尊重民眾決定。一般相信藍白黨和利庫德集團在國會所得議席接近，但利庫德集團和其他右翼政黨聯合可以在國會120個席位當中取得大約65席，有望籌組政府。由於仍然有軍人和其他界別選票未點算，預料最終結果在當地星期四公布。日本奧運擔當大臣英田二孝因為不當言論辭職，首相安倍晋三以前奥运担当大臣铃木俊一接替。应田在东京出席自民党议员高桥比奈子聚会时发表比起东日本大地震灾区复兴高桥更重要言论。应田随后到首相官邸向安倍提出辞请，表示言论伤害受灾民众感情。安倍对311东日本大地震灾区民众道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渐转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91点，跌227点，成交金额41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98点，跌13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5蚊，升6.2；中国铁塔2.6蚊，跌6仙；中国平安92.65，跌8毫；中国人寿21.1，跌咗5毫。建设银行6.86跌6仙，农业银行3.61跌咗6仙，吉利汽车17.54跌1.6，友邦保险79.85跌4毫，信宇光学科技104蚊跌3.7。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11.06，瑞士法郎1.003，澳元0.716，加元1.334，新西兰元0.677。人民幣6.717，英鎊對美元1.31，歐元對美元1.128。日經平均指數報21,627點，跌59點。港金現價報12,230蚊，升42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306.73美元，賣出1,307.0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中坏车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中线呀，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智乐花园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对出啦，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智乐花园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都是挤塞，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一段慢车啦，排到九龙货仓。在新界啦，青衣乡市会路去枫树窝路方向近住长青村一带咧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港珠澳大桥分叉位方向机场啦，同埋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换集创业者心得，喺成功同失败之中支取力量。亚欧创业 O to O。 创业一啲都唔容易啊！希望藉住每一位嘅嘉宾，带俾你一啲创业小贴士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有晨光，有快乐。 眼界有几远，成就就有几大。粤港澳大湾区将香港、澳门同广东九个城市打造成国际化嘅经济文化生活中心，为香港带嚟无限新机遇。随住大型跨境基建陆续开通，大湾区城市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详情请浏览 bayarea.gov.hk。 二台有音乐，有快乐，周末早上有着落。 下周两点， 我是你的后援会， 波城亚一亮亮最佳 backup。 下周四点， 寻上司认真做， 磨利迪神师陪阿乐四合一认真得。 晚上十点， 私分崔杰彤， 周末有情人听到心都痕。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听到神。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头火势啊！我呢个拍档成日都系以论论尽尽咧，都吓喺佢日常生活都出现嘅。唔知佢有冇真系好似试过，唔饮一啲嘢或者唔将一啲嘢放入去佢嘅身体里边咧？其实你食咗咁多药，会唔会其实系食咗其他嘢你唔知道，所以个身体一路都未好翻呢？我哋有请周知每日都要将一啲嘢摆落口当药食嘅曾志豪。 我都想将食药的钱转化为去食米芝莲餐厅。我相信唔好话一星二星，我食到七星都食晒啦。唉，不过喺之前够钟又拍多粒药先啦。嗱，各位打工仔，你觉得自己翻工辛唔辛苦呢？辛苦，梗系辛苦啦！哇，呢、這个问题一出啊，可以话系此起彼落啊。可能你喺办公室前后左右咧，所有人都同你讲我翻工好辛苦啊。咁再问下啦，有几辛苦啊？喂，我呢个咧一日三餐都食无定时啊。呢、這个又话咧自己得几个钟头瞓觉，我唔够瞓啊。基本上冇得点瞓觉，同埋冇乜点休息咧，应该都系大家咧最多嘅怨言嚟噶。甚至乎有啲人话我忙到啊，连上 Facebook 嘅时间都冇啊。是没错，我们明白晒了。所以一个打工仔觉得辛苦呢，就是食不够啦，睡不够啦，上网时间不够啦，这个就是你认为最辛苦的打工状态了。那我告诉你，以下这一位即是外国的朋友呢，你觉得他又惨不惨呢？他呢就真的是每天吃饭时间呢，不要说早餐啊、晚餐啊、午餐啊，他只是由晏六点半开始先有第一餐可以吃的。哇，阴功咯，六点几先开始食。咁啊，佢咧大部分嘅时间咧，其实都系唔够瞓嘅，因为咧佢好多时候咧，佢净可以坐喺度咧眯下眼休息嘅啫。咁啊，大概咧凌晨四点几开始咧，就可以即系眯一眯眼咁样嘅。好啦，咁然后佢又会做啲咩做咧？翻工咧，你有车搭啦，佢冇车搭嘅，行路嘅，阴公猪啦。最紧要系咩？你好中意玩嗰啲手机上网嗰啲咧，佢系大部分时间咧都冇得玩嘅。你话佢惨唔惨？佢阴唔阴功？佢可唔可怜？可怜咧。咁你觉得佢搵几多钱咧？佢啊咁搏命嘅，应该都系属于最基层嗰批啦，万零蚊有啦啩，俾多少少啦。佢系可以有$53亿身家嘅一个 CEO。唔系啊，咩 CEO 啊？仲要系推特啊 ，Twitter 嘅 CEO。嗱，你听下头先嗰啲咁嘅非人生活咧，可能你觉得系最阴功嘅打工仔咧，先至会做嘅。但系唔好意思，呢、這个系身家$53亿嘅 CEO 啊，阿 Jack 啊，呢、這个 Twitter 嘅创办人咧，佢每日嘅生活习惯就系咁噶啦。嗱，包括咩咧？就系朝头早、夜晚，佢会唔瞓觉，但系坐喺度冥想一个钟，仲有食斋食足两年。而佢食嘅时间咧，就真系同头先我讲嘅一样啦。佢由晏昼六点半开始先至食，食到九点咧，跟住就冇噶啦。亦都因为咧呢个缘故咧，其实佢就真系吓，即系成日都饿住个肚嘅，冇一日三餐。佢话因为咁样咧，就唔使俾三餐去骚扰自己去谂嘢。而礼拜五、礼拜六咧，佢更加完全系唔食嘅。咁头先讲过话嗰啲咩即系行路翻工咧，系啊。佢就每一日咧都会行8公里咧就翻工嘅，所以佢平时啲运动量咧就唔多，行路翻工已经够死啦。至于咧，你话你最中意上网睇手机咧，原来佢系会借住呢一啲电子产品嘅。不过咧，佢系比较奢侈嘅，佢咧有假期咧，你啊出咗去玩啦，去大阪啊、东京 shopping 咧，佢一有假期咧就去打坐，佢就会由清晨4点半一路打坐去到夜晚9点半。只是讲俾你听呢段时间，你做唔做到啊？由凌晨4点半一路去到夜晚9点，都系净系坐喺度斋谂嘢。哦，虽然我呢个层次太低啦，系冥想。所以你睇完之后，你有冇发觉一般打工仔你觉得自己好辛苦嘅工作日程咧？原来对呢一位富豪级嘅 CEO 嚟讲咧，就系佢每日嘅日常生活。我不嬲都系咁噶啦，我唔会需要大鱼大肉噶，我唔会想去 shopping 噶，我唔会想去上网噶。如果你用呢个方法嚟安慰自己嘅话咧，你觉得心情会唔会好过啲咧？哎呀，乜你咁惨啊？咩不吃不喝啊？咁样傻啦！外国紧人哋咧53亿 CEO 个身家咁样嘅生活嘅啫， 不过最大分别就系我咧就系、被逼嘅，佢系自愿嘅咯，系冇错。所以你应该明白咧，一个打工仔同埋一个老细最大嘅分别唔系佢嘅财富，唔系佢支配自己生活方式，系佢哋嘅意愿啊。你究竟系被逼定系自愿咧？呢、这个咪就系决定咗你哋身份嘅唔同咯。风头火势，佢琴日庆功12点几就走咗，究竟佢系完全自愿定系被逼咧？定系佢开始想过翻一个符合翻佢年纪嘅生活咧？我哋有请琴日又系非常出色嘅司仪黄耀祖。 唔系啊，我都好想咧可以学到好似呢个 Twitter 嘅总裁咁样啊！我唔系讲咧，即系要禁食啊，话六点几先至可以食嘢嗰啲咁样嘅情况啊！我好似佢一样，如果咧我可以遵守到我俾我自己嘅纪律嘅话咧，应该可以做得更加好噶。我琴日同自己讲，系庆功就一定要庆噶啦，因为好肚饿，你点样都要食啲嘢噶，系咪？但系咧12点过外，翻屋企瞓觉。如果唔系今朝咧，翻唔到嚟开咪啊！电子奶嘴成日都会讲噶啦，系啊系啊，其实都明噶，我知道嘅，唔应该俾啲小朋友玩，但系同时间啊、小朋友有阵时咧，即系佢哋都会扭计噶嘛，爸爸妈妈如果可以咧，有得放松一下，电子奶嘴可能真系帮到手噶。嗱，本来阿爸阿妈就谂住啊，我俾个平板电脑你玩，俾部手机你玩嘅话咧，啊，我自己放下假啦。俾个仔玩嘅啫，啊点知今次真系俾个仔玩啊！讲紧系乜嘢呢？啊，有一位嘅朋友咧，个小朋友得3岁嘅啫，咁啊估唔到咧，俾咗个平板电脑个小朋友玩之后咧，佢好开心啊！小朋友玩得好开心，因为之后咧上咗锁啊，你都知噶啦，隔冇耐嘅时候咧就会上翻锁噶啦嘛，系咪？小朋友就自己喺度不停喺度揿啦，我想试下输入唔同嘅密码，但小朋友唔会知道个密码噶嘛，系咪？喺度不停揿、不停揿、不停揿之后咧。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原来平板电脑你咧揿错咗之后咧，佢系会锁上咗你部机嘅，而你越揿得错嗰个密码多嘅话咧，锁上锁部你部平板电脑嘅时间咧就会增加噶咯。最终呢、这个小朋友成功将佢屋企人嗰部平板电脑锁机48年，要去到2067年先至可以再开机啊！咁样呢位爸爸咧见到之后咧真系呆咗啊！佢自己话我本身系一个作家嚟嘅，但我自己都作唔到个咁样嘅古仔啊！我而家咧嗰个咧平板电脑咧就显示我唔可以进入啦，要喺咧过18000000、100000、1500000、2500000分钟之后呢先至可以再试嘅。如果你要再乱咁揿嘅话呢，嗰、那个时间就会继续加长㗎啦。嚟到呢度嘅时候呢，佢就将呢一样嘢呢就摆咗上网上面呢同人哋分享啦。所有嘅朋友呢就即刻喺度諗，究竟可以点做，究竟可以点做呢？呢、这个呢都可以作为一个温馨提示嘅。因为后尾呢即係呢一个嘅生果啦，佢都有出到嚟呢话俾大家知，如果真係一个咁唔好彩嘅话呢，佢哋都会有建议俾你嘅。如果你个产品呢被锁咗嘅话呢，系统呢系会显示呢个产品呢已经租用停止嘅信息嘅。喂，如果你想重新使用嘅话咧，就需要咧用一个重置嘅方法嚟移除翻原来嘅密码。但如果你喺忘记密码之前，入边有一啲嘢咧系冇做好备份嘅话咧，对唔住啊，你里面产品里面嘅资料咧就帮你唔到啦。所以话啦，有阵时俾啲电子奶嘴咧，就俾个仔去玩下咁样，但原来最终咧真系俾个仔玩咗嘅话咧，我谂呢个都系一个意想不到嘅结果啊！风头火势，猪猪侠都病倒了。系啊，真系好少见到呢位拍档咧，要戴住口罩去做节目噶。佢话琴日咧，即系做完开完麦之后咧，话已经不动喺度，又钳钳又嚟啊，流鼻水啊。喂，猪猪侠，你 OK 嘛？桂花田， 唉，咪就系琴日见到阿曾就喺度啡，跟住我之后谂啊，佢会唔会？中伏嘅咧，好多时咧，我都系见到有见到一啲人咧流鼻水、擤鼻涕或者打一支之后咧，我自己都会觉得，唉，会唔会中？会自己会唔会中伏啊？点知我相信都系因为见到佢咁样病发，我自己都中伏。诶 ，OK 嘅，今日希望可以顺顺利利完咗节目之后，我翻嚟继续瞓翻个觉，应该可以快啲好翻嘅。 新一代啊嘅家庭咧，就是、生得小朋友咧，就真系比较少啊，一个起两个就真系止啦。有三个嘅话咧，就已经觉得哇，你好犀利啊，生三个你咁大胆嘅咁。但系我哋嘅上一代，即系我哋嘅父母啦，其实两个已经系少噶啦，佢哋咧大多数都系三个起。就五个子，但系到再上一代咧，即系我哋嘅祖父母嗰代咧，我真系咧，可能系六个起就十个子，所以咧好多嘅大家庭咧都会有好多咧嗰啲姨妈啊、姑姐啊、伯父啊、叔父啊等等，我哋咧叫到咧即系唔停嘴啊，尤其是我自家屋企屋企人啦，即系我嫲嫲咧就真系生得成十个阿叔啊、姑姐啊、姑妈啊、阿伯啊咁样嘅，都真系好大棚人嘅。咁但系琴日咧，原来咧就系四月十号咧就系兄弟姊妹。会节起源咧嚟自系美国嘅，咁啊而家咧喺日本啊、澳洲啊都好着重咗呢个兄弟姊妹节嘅，好多餐厅咧都会咧特登啊俾一个优惠啦，一班兄弟姊妹咧佢哋约埋一齐嚟食饭，希望可以咧俾佢哋开开心心咁欢聚一晚啊！咁啊一年里面咧其实咧都有好多个节日嘅，但系其实真系甚少提及到咧兄弟姊妹节嘅，真系要多谢我哋一位嘅听众咧，佢真系好支持、好积极嘅推广咧兄弟姊妹节，希望咧大家即系认认真真咧地对待我哋嘅兄弟姊妹。其实细想啊，除咗父母之外咧，你嘅兄弟姊妹咧。在世界上真的是最亲最亲的家人，你们是同出一个妈妈的肚里面的嘛，是不是你的血缘关系真的只有得你们才是 最血缘关系最近最亲密的。现在呢你们呢每个月有没有约一班即是你们兄弟姐妹约一起吃饭啊问候一下呢？其实有些家庭呢，有些父母呢真的最心痛是什么东西，他不是心痛他的钱啊，钱的问题都不是令到他最心痛，最心痛的就是见到他的仔女反目成仇。明明他们是最亲的了，应该是相亲相爱，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可能一些钱银瓜葛啦，可能一些拗叫啦，可以呢一嬲呢就嬲一世，令到呢即係佢哋呢变成仇人。另外有啲兄弟姊妹亦都会因为对方嘅成就而会妒忌对方，你好叻咩，好巴闭咩，从小阿爸阿妈都锡你㗎啦，唔锡我㗎啦，无端端就会因为啲小事呢而发生呢个争斗啦。其实呢啲事情呢最心痛最心痛嗰个就係父母，因为佢会觉得你哋兄弟姊妹应该相亲相爱一家人，所以呢希望呢透过係啦呢个兄弟姊妹嘅日子呢，如果好耐冇约见你嘅兄弟姊妹嘅，烦你啊，不如约喺个今个礼拜或者嚟紧去复活节假期啊，你约翻下你好耐冇见过嘅家姐、阿哥、细佬或者妹妹约埋一齐。最好嘅话，你哋啊几兄弟姊妹约埋你爸爸妈妈去一个旅行，俾佢哋一个开心心嘅回忆啊！就系话咧，细个嗰时就系你哋成个一齐噶啦。咁点解大个你哋冇聚首一堂咧？希望大家都可以每年咧都会珍惜。着重呢个四月十号嘅兄弟姊妹节，喂，打个电话约下哥出嚟饮下茶啦。 对我好，对我好，好到无路可退，可是我也很想有个人陪，才不愿把你的罪。于是那么迂回，你是进你是退，保持安全范围，这个阴谋让我好惭愧。享受被爱滋味，却不让你想入非非，就让我们虚伪有感情别浪费，不能相爱的一对，亲爱像两兄妹，爱让我们虚伪，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你也得到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残忍也不是慈悲，这样的关系你说多完美。你看着我看得那么暧昧，被爱爱人原来一样可悲，为什么竟然防备，别 别人给我献媚，不能推不能摇，摇了怕你误会，让我想起曾经爱过谁，我所要的他不给，好像小偷一样卑微。兄妹，爱让我们虚伪，我得到你是无辜的安慰，你也得到我放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残忍也不是自卑，这样的关系你说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风骚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近年咧，网上有一个名词咧，就系专门针对啲父母咧。以前就话怪兽家长啦，就即系专话佢哋做啲变态嘢啊，即系点样催谷啦，即系泛指呢一格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咧近排多咗另一种名词咧，就叫做生仔要考牌啦。 啊哈， 系啦，即系话喂。唔系就咁话生我出嚟就得㗎，即係如果你唔系几识去照顾啊或者教佢嘅话呢就出事㗎嘛。咁所以呢 负责任。 係啦，又唔负责任嘅。咁所以呢今日呢个新闻呢都被誉为系哇喂呢、這个真系生仔起只要考牌啊。我諗佢应该系重考三次都唔得掂啊，真 系。咩意思啊， 赖低咗个細路。搭飛機。 赖低咗細路搭飛機。啊係啊，我早排见到呢个新闻。真系好夸张啊！我都唔明点解可以捉，可能唔系知道自己有个细路嘅咩？ 佢呢个真系仲要系真系原只留低咗嘅， 我都有睇到呢个新闻。 你见到系啊？咁佢就话咧有一个 page 叫豆腐空少飞人日记咧，佢就话诶咁咧就话见到咧。所有乘客离开咗机舱啦，咁佢就諗住 check 下有冇人留低啲嘢啦，咁手下电话诸如此类，执下嘅时候呢个点知执到个僆仔，六至七岁。 好中意你形容系执到个僆仔， 因为佢真系执到嘅，系啦，佢真系要去执嘢。 咁个僆仔当时喺度做紧啲乜嘢嘅咧？ 系咪喺个凳底嗰个凳底里面喺度匿下咧？ 唔系，佢就咁企咗喺度，唔知做乜嘢。跟住空少就话：咦，点解得翻你一个嘅咁样？ 跟住阿妈咧咁。 系啦，嗱，跟住佢阿妈喺呢个时候咧，就突然间出现咗咯。然后就第一时间就问个仔，衰仔做咩唔落机啊？ 嗱，阿琪即系话阿妈其实已经行迟咗啦，跟住咧即系当啊嗰个叫空中服务员咧揾到个僆仔嘅时候，阿妈喺后面行翻转头嘅， 有机头仲行翻翻嚟啦， 然后就话 衰仔你做咩唔落机啊？咁样， 咁五六岁咯， 六七岁添啊， 六七岁咯， 但你都唔会唔叫佢一齐落机噶， 同埋 就算嗰个五六十岁，你都会叫佢落机啦，一齐行啦，系咪？ 由于嗰个仔嚟嘅，真系名副其实一个落机儿嚟嘅， 系 啦，呢个落机儿，咁你个。个妈走翻嚟 落机儿，去复姓啊！ 加住个姓唔喺前面，你做咩唔落机啊？你阿仔咁样，跟住呢个时候咧，个空少师知道咧，点解佢哋会前后脚嘅咧？原来系因为咩咧？ 就系咪因为阿妈赖低咗佢，冇怀疑佢，冇跟住 系啦？但系点解佢会自己走先？ 阿妈心急， 心急乜嘢咧？真系好古怪。 哦，心急就系 check in 费事排队啊！ 心急去厕所。 哦，佢 阿妈翻到嚟就话你做咩唔落机？跟住阿仔咧，由于六七岁啦嘛，有智慧噶啦嘛，佢话阿妈 我又点会知道你飞机有厕所唔用，你特登用出边嗰个先得噶？ 边个真系有智慧呢一句说话就听得好清楚啦吓。 即系话， 阿仔真系有智慧。 即系话，原来个妈咧系因为急住屙尿，所以佢就走咗出去。但佢急到呢个地步咧，连自己个仔都唔记得愣住。 唔系，但系问题系咁，由于系咁啊，点解阿仔你咁有智慧嘅时候，佢唔跟住阿妈咧？阿妈点解你系去行咁快，你唔跟住行咧？ 喂，唔系嗱，可能你真系人马踏闸咧，阿妈冲咗出去。个仔喺后边，佢究竟跟唔跟出去好呢？嗱，其实而家咧 唔啱唔啱逻辑。嗱，你认真地嘅，嗱，你落机，你真系一班人咁啊，大家喂落机啊，大家 有冇攞齐嘢啊？其实平时我哋一齐搭飞机都会咁讲啦，系咪？ 系啊，喂，大家攞齐嘢，有冇执漏啊？跟住即系攞翻啲上面嘅行李架嘅行李，跟住就行噶啦嘛。 系啊， 但其实期间都塞人噶嘛。 系， 因为你一定系我哋唔系尊贵客户就坐机尾啊。 系， 咪就算你系尊贵嘅客户，你坐机头都好啦，你 都 系一行一行一行咁样顺住次序去出噶嘛， 好难得赖噶嘛， 好难赖得低噶。而家咧，啲人反而话个仔好在冇落机咋，即系如果你话个仔咧见佢前面行咗咧，佢又自己拱埋出去嘅话咧，喂，去到机场度，佢阿妈走咗支箭啦，咁佢到时就喺个大堂度，唔知点算噶咯？ 定系我哋由阿妈个心态谂下，佢系咪真系急得好紧要咧？你知啦，嗱，临落机之前咧又唔可以去洗手间噶嘛？ 系啊系啊，差唔多翻嗰十五分钟嘅就话唔准去厕所噶啦嘛。 但系其实你到隔机停定咗之后咧，嗰个你要去翻飞机个厕所咧，即系通常嗱，我唔知系咪一定可以啦，但系空中服务员又唔会停止你噶，即 系 都已经停晒，大家可以落机啊，攞行李啊嗰啲位，你去洗手间咧又可以噶。 系咯，所以我觉得都唔系好成立。点解阿妈会跟住话我急住去厕所而翻翻转头嚟搵翻你？ 唔系，头先我咪话 落咗机，点解可以上得翻机咧？ 嗱，有古怪噶，佢应该落咗机之后咧，可能发现佢真系唔见咗个仔咯。 唔见咗个仔，我估佢都俾你去搵下嘅。 系啊，佢话佢空少忍唔住咧，都当面就话个阿太啦，阿太啊，我飞咗几廿年咧，第一次人留低个仔啊，我谂你唔应该好好夹住佢咧。佢好在你个仔醒咋。 哦，冇冇真系走系嘛，都系企依然喺翻个位置。 系啊， 佢记得阿妈个，唔见咗阿妈嘅，企翻个位置。 下次啲空姐做广播咧，使唔使加多句啊？请睇好你随身嘅行李同埋靓仔。 好局查税惠佑拒绝公开。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渐转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903点，跌216点，成交金额531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4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51点，跌18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5.2升6.4，中国平安92.85跌6毫，中国铁塔2.7跌5仙，建设银行6.89跌3仙，中国人寿21.2跌咗4毫，吉利汽车17.62跌咗8仙，友邦保险80元跌2.5，信宇光学科技103.8跌3.9，农业银行3.61跌咗6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273，瑞士法郎7.825，欧元5.616，加元5.88，新西兰元5.304，欧元8.8449。每百日元对港元7.0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3。日经平均指数报21,627点，跌59点。港金现价报12,230元，升4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6.46美元，卖出1,30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锦辉花园中线坏车都仲未拖走嘅。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去到杯道路。咁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锦辉花园对开咧中线系有坏车阻路嘅，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杯道路。咁另外啦，较早前咧丽桥啊，即系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啦，跟住西九龙裁判法院咧。 就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就清理好啦。而家去美孚方向都仲系挤塞嘅，龙尾就去到港湾豪庭。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方面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海丽村。而龙翔道去观塘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港珠澳大桥分叉位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其实你烦咩啫？ 冇啊，个个都话佢好闷啊，同埋呢一 type 我未试过啊，仲有啊，太好生啦！ 你都未试过，点知啱唔啱你啊？ 其实听歌同拍拖都系一样，要揾啱你嘅心水歌曲，真系听过先至知。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咁，不如我哋试下 啊！我系李慧思，喺马路上冠军唔系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女娲炼石保青天，青天难保梦成烟，除非人化炉中石，光能如圆保青天。 女神不是只懂得自拍和美图的，她们还可以创世做人，掌管生死。讲紧你是神话入面的女神啊！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讨论女神形象和社会价值的关系。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和怀念讲再见，我要抌晒啲又残又旧嘅安全带，换晒啲全新式嘅安全带。 和怀念讲再见，我唔再将安全带扣喺旧嘅系稳装置度，我要扣喺新嘅窗框同窗架上面。 和怀念讲再见，我唔要净系听旧歌，我要听坤哥。 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嘉宾有佢。 高处工作要小心，安全守则胜万金。我是吴业坤。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拜个人。 先報報天氣啦，去到28度氣温啊，相對濕度去到76%。今日我哋有呢一個123， 這麼近那麼遠，在那遙遠的附近之，你唔係未去過啊？ 好嘢，好嘢， 我甩咗第一句，對唔住， 冇問題，我哋三部合奏啊嘛， 你知道三部合奏 係啊，幾好啊，就 OK 嘅。但今集我哋去邊 咧？係今集我哋去到入新界裏面嘅大埔區。 咦，你老家嚟嘅喎，就 係啊！我哋琴日咧都特別啦，擺咗個題啊，上到去問埋我哋所有嘅聽眾們 啊， 如果咧我哋要去到唔同嘅區份嗰度啊，其實真係有好多隱世嘅地方，或者係你先至知嘅。喂，嗰度啲嘢好食啊，嗰度嗰條路好靚啊，嗰度啲嘢好買啊，咩都好啦。 介紹嚟聽下，因為好多咧即係唔同區嗰啲地方嗰啲朋友可能咧即係可能住香港島嗰啲，好少入新界，會去到大埔有啲咩好行、好食、好玩啊，有啲咩值得覺得啊可以去望一望啊，咁都可以介紹一下俾我哋咧，即係社區大家互相關心一下。 冇錯，冇錯，係啦。咁啊，你可以打你電話嚟嘅咧，1-8-7-2-3-8-81-8-7-2-3-8-8，講低咧你覺得有咩熱門之外嘅選擇。當然大路嘅都冇問題嘅，因為其實對我嚟講咧， 大埔我淨係識林村許願樹。係 啦，原來真對於曾兆雲。 但 係 你知你有冇去過？ 有去過。 你有去過幾多？係 啊，但係其他咧，所以可能你講任何地方，我都覺得哇，好新鮮啊， 同埋好有趣嘅。講真啦，大埔人又未必去林村許願樹嘅，其實 係 咪啊？係咪真係噶？邊個會去？ 即係可能深井就唔特登來食燒鵝嘅， 係咪？係啊，所以咧，即係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咧都好嘅。網上嘅留言咧，亦都係無人歡迎嘅。係 啦，大家咧上網留言啦，電話號碼18723888咧，歡迎大家打咗嚟同我哋分享下大埔區又究竟有啲乜嘢好玩、好去、好食嘅地方呢？ 二台院线阿欧 Shelly 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前瞻， 打造一部最佳电影，编剧们都应记一功啊！荣获提名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编剧，当中包括《自由行》陈慧、三三、应亮、逆流大叔、陈永生、沦落人陈小娟、无双嘅庄文强，仲有翠丝嘅舒淇、李敏同埋李俊石，究竟边部电影嘅作品可以攞到最佳编剧呢？ 你都想知道更多关于金像奖嘅资讯，咁你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全程直击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我哋每一个人 系。 大部分啦、啊，都会有个上司噶嘛，系咪？ 有。 我哋都同上司合作好愉快啊， 系 咪？咁啊，冇乜呢个问题啦。 系。 但网上面咧就有一众嘅网民咧就列出咗七句嘅说话，被公认为上司最讨厌嘅口头禅。 即系由佢把口讲出嚟，经常都会讲嘅。 系啦，佢耐唔止就会讲。你可能你听到头嗰几个字，你就知道，唉，濑嘢，佢又开始咗，佢、哦、又嚟啦咁样。但系咧，我睇完之后咧，即系嗱，呢啲嘅说话咧，好多时候你喺电视剧嗰啲办公室，即系好中意翻屋企嗰啲咧， 系啦， 嗰啲咧就成日都会听到。但你谂翻咧，如果你真系当事人，你听到呢句说话咧，又真系经常性会出现，你听到会几火噶。 我估其中一句应该咧，就系想当年。 想当年又冇喎、 啊，又或者我嗰阵时啊就唔会啦。 嗱，系啦系啦， 即系其实个意思即系好想话俾你听， 系 你靓仔挨唔到苦嘅嗰阵时啊，旧时我哋啊，我以前啊，系咪有呢个方向咧？ 嗱，有一句系类似嘅，就系对住一啲新人嘅时候咧，就会攞咗个老 pat 出嚟啦，就会咁样讲噶啦。系你嚟学嘢噶，我教你嘢噶， 即系呢一句 系啦，呢一句咧就会令到啲网民会觉得系唔系嘛？即系每一次咧都要摆起呢个款出嚟咧，咁样就话你嚟学嘢嘅，同豪仔讲嗰句有关，即系都有啲关 系。不有啲唔同，我觉得我嗰句咧，通常系爱嚟咧，即系以自己过去嘅成功咧嚟诋毁你而家嘅失败的。通常都系嘅，即系头先我嗰句口头禅咧，如果你听啲老细讲得多，可能就话。叫你做小事都做唔掂，想当年啊，我哋一个打十个啊，叫你打两封信啫，你又话唔够时间。想当年啊，我哋由旺角行到赤柱都系咁递信啊，嗱，即系好中意用以前自己咧嗰啲吃苦嚟话你嘅咁样。 跟住其实想话你，你吃唔到苦。 冇错，通常都系咁嘅。 但系其实好啱数噶，因为佢嗰时都系咁做，点解嚟家你做唔到咧咁样？ 其实要睇下嗰个态度系点讲嘅，我觉得如果系呢一句说话嘅话，好唔同嘅分别好大啊。 唔系啊，就算佢态度好好。你觉得可比性都很低。如果现在你跟你僆仔说，嘿，那时候阿妈一个凑十个啊， 你现在一个都搞不定， 你可不可以这样说啊？不可以的，真的时代不同了。 但你又可以话阿妈错喎，如果呢一个例子，阿妈真系一个凑到十个，但系事例佢十个冇死喎。 但系你用，如果你用呢样嘢嚟去埋怨或者咧去怪责，而家无论系新抱啊或者个女嘅话咧。个新抱同个女肯定同你死过啦，个新抱唔会话阿妈你讲得好啱啊，我就唔请工人啦，我都唔使你哋嚟帮手啦，我又翻工，我又凑仔，我一个打两个，我都唔会有喊噶啦，冇噶，做唔到噶，你真系想象唔到点解时代一转咗咧？以前我哋一个都话喂自己起码有十个仔女咧，而家啲阿爸阿妈话喂我凑两个已经冇一条人命，我仲有工人姐姐、啊。 唔系，当然啦， 唔同咗啦，真系 时代唔同咗咧，系啱数嘅，因为真系以前咧80、70年代，而家真系讲紧2019年代，咁但系唔可以时代唔同呢几个字咧，就可以即系将所有嘢都抹到。 唔系，我觉得真系唔同咗，冇得咁样要求噶啦。我唔敢咁样去要求嘅，真系、 哦。我唔会觉得，起码 我觉得两者可以攞个中间， 可以攞中间嘅。 我可以冇心话，我而家唔同以前咁就乜都系唔得唔得唔得。 咁如果唔系，我哋嘅下一代会退步得好紧要咯。我真系咁。 唔系，但系佢嘅科技 咩都做唔到 ，O K 啊，会进步好多， 系咯。但其实佢哋唔系废噶， 系 佢进咗几多力先。 O K O K 好啦。 老板们仲会讲咗啲咩咧？嗱，如果呢一句佢话咧，嗱，我哋唔系翻 office 工啊吓，佢话如果翻 office 工听到呢句好惊嘅。 臨放工之前，誒、欸、阻你兩分鐘啊！ 哦，明啦，係 係。佢話永遠唔係兩分鐘㗎，佢就即係喺我臨收工嘅時候咧，跟住就會阻住我，要我做好多嘢㗎啦。另外一句咧，佢話好討厭聽到嘅，拍爛檔，幫幫手啊！ 咁拍硬檔我哋都有聽過嘅， 係咁我哋個膊頭，即係每一行都會個膊頭俾人哋拍一拍噶啦，咁樣。 唔係佢睇睇你先揾你幫手啫。 都係嘅，睇你點睇啦。你正面睇就覺得啊，你呢樣覺得我 OK 喎。 係啦， 但係負面睇咧就覺得你又嚟蝦我啦。 係啦，我有冇得推啊？你係老細叫我幫幫手喎，幫唔幫咩咁樣？另外一句咧就係話咧講乜嘢咧？你自己決定啊，唔使問我嘅。我覺得呢句幾好笑。佢話，但每一次咧做之前，我就會咁樣講噶啦。自己決定，唔使問我嘅，你去做啊。但如果一做咗，唔係啱定錯喎， 係 唔如意，即係唔係老闆心裏面嘅諗法，佢就會講另外一句噶啦。你都做錯曬，你做咩做之前唔問我啫？ 咁呢個其實你明白點解老細會咁講嘅？ 係啊係啊。 其實點解之前叫你做決定呢，因为其实佢自己都冇决定 啊，唔系同埋系啦，跟住咧有，如果我决定咗有镬，咪就我咩啊？ 咪就 系 咯， 而家梗系推个波落你度啦。 系啦，开头就扮好人就话俾我话事，我话咗事啦，系啦，你又话我错，话我唔问你，但系开头系你叫我唔好问你啊嘛，咁样。 喺一般男女朋友嘅相处都会听到嘅呢句，去边度食啊？ 你 决 定 啦。 佢决定咗去茶餐厅啊！你又去茶餐厅，你咪想死人 啦？钱认得几咁淋漓尽致，对白都唔使抄系咪先？ 另外呢一句咧，又系话咧，你听。听到之后你就知道，唉，真系做死噶啦！今次 系， 诶，帮我执执佢啊！ 哦， 帮我执执佢嘅意思咧，就即系其实佢只系做咗个开头， 系系， 下边部分你全部做晒佢啦，咁样。跟住如果加埋最尾嘅呢两个字，你就话俾你知，你有排 O T 唔使放工噶啦。 吓， 麻烦你急要 urgent 噶， 哦， 咁就即系同我死都死掂佢啊！ 哦，我发觉我哋都有噶，我有阵时叫阿 Vincent 帮我哋咧揼啲嘢咧，全部都 系 将嗰件事咧淡化同埋轻描淡写到咧，好似喂阿 Vincent 拍硬档，帮帮忙，好快 嘅 啫，系啦，一次噶，系啦，喂，要搞几多噶，好小事嘅啫，喂，纯粹攞出嚟嘅啫， 你唔使问我噶，你想点做就点做啦， 系啦，都话怕 Vincent， 系啦，跟住可能佢仲问我啦，咁喂，咁究竟你边 cut 要诶是但啦，全部要晒啦，咁样 系啦， 你话事啦，咁样 系啦， 真 你帮我执执佢就得噶啦， 好快啦，结果佢半个钟之后仲系话。执好未啊？仲未得嘅，我哋实太明白啦。但最大嘅分别就系我唔系 Vincent 嘅老细嚟噶。 哦，都系啊。所以你话我哋 Vincent 同事几唔好咧？ 但 系 去到最后，去到最后佢都会叫我哋啊，老细，你仲有冇第二啲吩咐啊？我已经帮咗你好多啦，真系。 够未啊？ 大概如此，待你像自有未发现，十数天不见。便要面贴面，精彩嘴脸，我也会照演。我思想却疯癫，在耳边讲再见，音声实在太显，音声实在。上半身斗战，自觉犯了贱，但他装作腼腆，笑一笑佢烟。当天我嘴脸，只得到一个呵欠，音声实在太显。 未见惯世面，上半身斗战，自觉犯面子，但他装作腼腆，笑一笑佢已。当天我嘴脸，只得到一个呵欠，任性实在太显，任性实在讨厌，像穿梭枷锁，歪曲了唱片，令娇嗲的声线都改变，是爱的声线变浅。 IBS， 我虽然七十岁啦，但都唔会俾睇小嘅。 三位叔父，既然你哋唔嫌弃嘅话，以后就由我做大家嘅教练啦。 睇下边个先到终点啊！ 欢迎大家收听《起动梦想，跨越成长》，我哋系香港基督教培道联爱会。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在网上面咧，咪间唔中咧都会睇到一啲小学生嘅功课咧，大家拿出嚟问啊，究竟咧嗰个题目咧系点啦？个答案点解会系错嘅咧？咁噶嘛？咁啊，近排咧佢话又有大陆咧有一条题目咧又嚟出现咯，大家都讲啊，究竟点解会系错啊？咁 好，即管嚟考下我哋，我估我哋都答唔到噶啦。 好啊， 唔系数学题。 好， 啊，喺浙江省呢个杭州市，即系有一个大学嘅教授都话，咦，点解会咁错啦？咁啊，喺大陆有一间小学咧，系小一题目嚟嘅。 系 好， 小一已经有呢啲咁嘅题目，真系心目吓。今年系佢话小天咧就十岁，小天一个名啦。佢哥哥个年纪比佢大得多，咁何哥哥可能系几多岁咧？ 吓， 系啦， 佢系十岁啊嘛。 哎呀，佢十岁， 大过佢。 系啦，咁啊， 有选项嘅 IQ 题， 唔系 咩嚟噶？ 系 有数学题， 有四个答案。 系 第一 系 六十，第二系十八，第三就十二。第四就系九，咁当然又唔会九啦，系咪？一九就细过佢啦嘛，系咪？ 都唔一定噶，你去到咁样嘅地步嘅时候，那个问题就系得嗰十隻字。小天十岁， 哥 哥大得多，哥哥几多岁？ 哥哥大得多， 系啊，哥哥的年纪比他大得多，哥哥可以嘅，啊，哥哥系几多岁？咁 系啦，六十、十八。 十二同埋九， 咁一定唔系十二啦，因为大两年就好少会用大得多啦。 系啦，咁九啊， 九又 错啦， 咁得翻十八同埋六十啦。 除八九咁啊，咁计啦。咁但系讲紧系一个小一嘅问题。 哦，我估十八岁， 系 个哥哥唔会大六十岁啩？如果同一个阿爸阿妈生，即系如果而家嗰 个 六十 岁阿妈生， 六嗱当我当佢十。我到佢十八岁就生个阿哥啊，六十岁即要七十八岁，七十八岁个阿妈仲生到十岁嘅小天，六十八岁生嘅嘢。 唔系，可以第二个妈嘅啫，同父异母啦。 咁如果系嘅话，连我呢一个都可以撇除埋。你话六十岁同埋十八岁，我真系唔识估啊。 系啊系啊， 我估十八岁咯。 你估十八岁， 六十岁 咧， 大得多嘛？ 但唔系啊，你话内地嘅问题啊嘛，佢哋应该唔会咁喺啲教科书里面度咁样鼓吹，大家有唔同嘅阿爸阿妈咁样噶嘛？ 可能系一个阿爸阿妈，但佢真系好老当益壮咧，日日食人心丸咧。 即系我头先嗰条数俾佢，阿妈六十八，唔系话阿爸六十八。 呢叫咪就系老妈生猪咯？ 系啊，你真系唔知喎，呢个世界咩都有可能噶嘛。 系啊， 咁咧嗱，结果咧就系咧有好多学生咧，有六十八个学生里面咧，当中咧都有成廿几个咧就答六十嘅， 系， 咁啊结果咧就俾老师打个大交叉， 系 错。 点解咧？ 六十啊咁样， 佢冇解释先。 咁啊，跟住咧就将呢条题目，有啲家长就话。 咁点解唔系啊？你写住大得多啊嘛，咁你大得个少少，边系够？ 我头先嗰个解说啱唔啱数啊？ 咩啊？ 我头先个解说啱唔啱数？个老师系咪咁解说啊？ 个老师咧，其实咧就冇乜点向解释佢话咧咩同唔同款厌。佢话呢个咧唔系一个叫做推即系逻辑题嚟嘅 推理题， 只不过系一个理性。佢话咧学生咧应该用一个理性嘅推判断咁样。佢话咁梗系十八岁啦，好自然啊，系咪先？点会六十岁啊？咁跟住咧，佢话咧呢条题目咧，即系因为啲家长就打出嚟话，点解即系啲家长好怕你啲老师话我错噶嘛，话我仔女错噶嘛，跟住咧就打住呢条题目咧就摆喺上网，佢话点解唔可以六十岁咁样咯？咁跟住咧，跟住有啲头先咪话啦，杭州嗰个叫做大学教授都觉得。喂，其实都真系有机会六十岁噶喎。嗱，正如头先你两个都喺度讲过啦，阿豪姐话，咁可能佢真系有心有力咧， 系咯。 咁另外咧，又可能系同父异母啦，咁个都系阿哥嚟噶嘛，咁样 系咯， 系咪？即系佢有， 所以其 实 可能性有好多嘅， 都有可能性嘅。六十唔会系一个错数咯。咁跟住个老师话。我哋而家系教紧小一生问题啦，点会有咁多呢啲推理？ 唔系，但我好想同个老师讲，你呢个推理题其实同数学有啲咩关系呢？你话数学科啊嘛， 系咯，点计嘅咧？ 系咯，真系同计数系冇关系。你而家系推理，你谂紧佢嗰个，你物考训练紧佢嘅思维。嗱，唔系唔可以嘅，但系唔系数学题咯。 喂，好奇怪，同埋小一咧，点会系有啲咁嘅题目咧？话你阿国而家佢今年十岁，佢阿哥可以系几多岁啊？大好多嘅咁样。 系系系。 虽然你嗰个六十。其实佢觉得六十系都系唔系啱数嘅，因为佢唔会谂到有呢啲咁嘅婚姻啦，即系佢一个小一学生唔会谂到咁复杂噶嘛。但系佢一个就交叉话系应该系十八，咁啲家长就唔忿气。 其 实 佢要出十八嘅话，咁佢不如即系收窄嗰个范围啦，你唔好去到六十咁夸张 啦。因为咧有啲媒体咧就喺度讲，喂，其实六十都有可能噶。佢净头先我头先咪问你咧，佢话澳洲传媒大亨阿梅铎啊，佢话佢大仔六十岁，佢细女真系得十六岁嘅啫， 系咪同一个？就有冇话佢同一个？ 系应该系同一个，如果唔系就唔会咁样讲啦。佢话都点会冇可能啫？ 系 佢跟住又举个例啦，佢话你睇何鸿燊先生咁样， 我都即刻想讲 系啦。你谂下佢哋嗰个 average， 不过佢又唔系同一个妈妈 啦，佢唔系咯，即系佢会有好多噶嘛，系 咯。 因为其实会唔会背后暗藏嗰啲伦理喺后边嘅咯？已经 我觉得背后暗藏住。头先你举嘅例子，佢哋都系富豪嚟嘅， 系 你有钱先啦。你冇钱嘅话，你唔好谂啊！ 顺便教埋呢个理念，呢个概念。 点解有钱嘅富豪就会可以隔咁多年再生一个咧？真系， 因为佢哋唔单止啊个身体壮健，亦都可以睇住盘数，亦都可以吓 有心有力。 就系因为佢有钱，所以有得养生。如果唔系，点可以真系 吓？你就嚟得噶啦，你都食紧人心啦嘛。 系咯，即系我想都生到咁 十二岁， 再生 一个 咁好嘅真系。 嚟紧啊，曾志豪，你都喺煮啲功课啊！有时啲功课真系好刁转噶，我想话。 唔系，我仲想话咧，佢嗰个年纪接近啲话天。 做咩啊？ 佢再过多几年咧，再生一件咧，就开拉远啲咯，距离可以再。 但佢未做富豪喎，你起码有个豪字啊！ 但我哋啲听众都试过啦，你记唔记得啊？啲就争 嗰个争十年，好似系嘛？ 唔止啊， 十年我哋去做脂肪菜嗰个十年啫嘛。其实十年好正常嘅，而家 十年都好正常。 我记得有个 正常，真系噶，而家十年正常。 打嚟听众咧，佢话咧争成十几廿年噶，嗰个头搭尾都系嗰个妈咪嚟噶。 咁佢嗰个咪？去到六十岁， 咁 夸张啦， 夸张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医委会主席刘允仪话，会在下个月八号医委会的例会提出重新讨论放宽非本地培训专科医生实习要求，又话会协商新的投票方法，会要求投票以明票方式进行，对公众负责，又会公开所有委员的投票决定。他相信下次会议的讨论时间会很长，但会有机会选出一个有共识的方案。刘允仪在本台节目又说，对上次会议四个方案都被否决感到惊奇，因为事前已经和大部分持份者讨论，没想到会出现出乎意料的结果，相信不止两名委员投票反对全部方案。今日是世界帕金逊日， 中大医学院成立治疗帕金逊综合症研究中心，研究治疗和预防方法。团队指出，帕金逊病和脑小血管病是引致帕金逊症的常见疾病。中心将建立早期帕金逊病和脑小血管病的华人患者登记册，协助发掘准确的生物标记和诊断方法，并预测和监察早期病情发展。另外，团队又建造香港首部针对脑小血管病特制的活体多光子显微镜，有助发展可延缓脑小血管病的新疗法。团队估计，全球有610万个帕金逊症患者，随着人口老化，预计患者人数未来20年将会倍增。本港大约有三分之一长者脑内潜伏脑小血管病。运输及房屋局常任秘书长应耀康在北区区议会会议说，当局正是监察一手楼以招标形式发售情况，有主动调查，亦都有投诉调查，目前已经找到案例。身兼立法会议员的民主党北区区议员林卓廷说，发展商利用现有守则的漏洞，以招标方式发布最少资讯给买家，营造楼盘热销现象，认为对买家不公道，又说若果情况持续，局方应该立法规管。美国财长努钦说不会就美中贸易谈判定下结束日期。努钦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中双方对执行协议的机制细节大致取得共识，包括成立新的执行办公室监督贸易协议是否得到落实，强调双方仍然有重要事情商讨，包括部分技术性问题。努钦又说，他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二晚和包括中国副总理刘鹤等中方贸易官员举行电话会议，形容会谈富有成效，会议星期四继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渐转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84点，跌334点，成交金额653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7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09点，跌咗22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1.8升3蚊，中国平安91.85跌个六，中国铁塔2.5元跌7仙。建设银行6.88跌4仙，友邦保险80蚊跌2.5，中国人寿21蚊跌6毫，吉利汽车17.5跌2毫，信宇光学科技102.3跌5.4，农业银行3.61跌咗6仙，工商银行5.81跌5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11.07，瑞士法郎1.002。欧元0.716，加元1.335，新西兰元0.676，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28。日经平均指数报21,642点，跌44点。港金现价报12,218.18，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6.57美元，卖出1,306.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将军澳道啦，咁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啦，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封咗慢线噶，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着九龙公园径一带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不要左穿右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张一个礼拜，究竟啲师兄弟有咩感觉呢？ 祠堂中呢三位，宾仔派一眼嘅智慧， 讲边个中枪？ 我系凌子维，做一个礼拜师兄祠堂，感受得一个啫。大嘅嗌唔喐，细嘅话唔听，总之系麻烦啦。 祠堂中嘅笑声，好似漆黑中嘅太阳。 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二至二， 斌仔、 阿吉、 凌子维、 师兄祠堂， 晚晚有嘢讲。 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资助中小企业参加出口推广活动。拓展香港以外的市场， 资助可以用来在展览会或者电子平台做出口推广，整网页和流动应用程式都可。 公司有资金做出口推广，就可以拓展境外市场了。 是啊，即刻上 emf.tid.gov.hk 了解多一点。 作为黄尖的女，黄雨思又觉得有没有压力呢？ 即我都有諗咗好多好多年，我都喺度點解我要咁介意呢？其實我咪就係佢個女囉。咁但係有時就係因為孭住呢個名字，覺得好似自己冇自己呀。即咁你會覺得啊，人哋讚你都係因為你係尖叔個女囉。 我係黃雨思，記得收聽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點至十二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李敏、崔潔彤、磨莉敏感時刻。 小姐到啦喎。 咁快到啦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五个圈咯喎。 好快㗎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到啦。 差少少㗎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你究竟喺度搞緊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㗎。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捞捞乱㗎。 救命啊！ 每一日风骚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骚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系，我哋啱啱有个环节，就摸近啦，摸远尽啦，沿啲附近之类，你明唔明去过啊？ 系啦，咁我呢个环节咧就系讲我哋咧香港咧有啲咩好地方去啊？咁我今日咧就系讲大埔区嘅，咁啊大埔区咧望一望咧，即系正嘅上网角，即系大埔咧好去处咧，哇，已经多得好多好多好多嘅景点啦！咁欢迎咧大埔之友啦，或者想去大埔即系去之前曾经去过大埔玩嘅朋友咧，都欢迎大家去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你食过啲咩啊？去过啲咩好去处啊？ 系。 就值得去啊！都欢迎大家去介绍下 啊！尤其是地胆啊，即系你都想 sell 下 大埔 区 啊 嘛， 系啊！ 我都系过大埔之友，系咪？ 系过气， 系啊！1872388，我嘅资料未必系最新噶啦，所以靠你哋话俾我哋知啊！ 系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网上留言咧都冇人欢迎嘅，同我哋介绍下一下大埔区究竟有啲咩好去处，有啲咩好食嘅地方，同埋系一啲你知我哋唔知嘅嘢咧。 蚝鱼露，饭煎啊， 呢、這个世界有好多嘢做出嚟咧，自己做嘅人好享受，但系隔篱睇嗰人就觉得你系咪犯贱呢？我对着你那轻佻，怎么不懂反抗？譬如话，当你选择咗跑步嘅时候，有人就会同你讲：，唉，其实有车你唔搭，点解要跑步咁辛苦呢？仲要系大汗搭细汗，又要咁多装备，又要嘥钱，最紧要系咩？跑到只脚掌同埋膝头哥又酸软，何苦要咁做呢？是的，但是你跑步的朋友自己就会觉得是我是犯贱，但是真的跑得很开心啊！由这里跑到10公里的终点，怎会啊是会好过你就这样搭车才得的，搭车的快捷是感受不到用自己身体劳碌而奔波出来的成果的，是这些真的属于犯贱的。你去吃东西，人家如果不喜欢落厨的，对住一个好鍾意去厨房度，哇真係由材料开始买起，自己腌呀，自己开火呀，自己去烹调嘅朋友，你可能都会话系咪犯贱呢？好地地嘅落楼下食咪得囉，做咩要自己搞得咁复杂呢？係，但煮嘢食嗰人同你讲，一手一脚自己由嚿生肉变成一条串烧，当中嘅滋味绝对唔系你去餐馆可以感受到嘅。你要讲嘅当我犯贱啦。生仔都会被人话你犯贱嘅，啊又真系嘅、哦。当你可以好潇洒咁样咧，一个人出去，一个人翻嚟，几夜翻工冇问题，几夜收工唔使担心，唔使挂念啊。起码你落机去厕所都唔使惊话去下咧漏低咗一件嘅。然后你仲会对住隔篱嗰个陀手楞脚，然后一家大细出门口好似打仗咁样，你都会同佢讲话生嚟做咩先得噶？而佢真系会同你讲系啊。真係犯贱嘅，不过你感受唔到有小朋友嘅嗰种喜悦，你感受唔到有人同一齐分享、一齐呼吸嘅嗰种快乐啫。係，当你感受唔到嘅时候，真係犯贱嘅。当你选择嗰份工嘅时候，亦都好容易会俾你隔篱嗰个话你犯贱。係，你都会明白人工又恩，工时又长，点解你仲要翻呢？然后佢同你讲满足感啊，但系满足感喺个交易市场里边系冇价值噶、哦，所以最后出嚟嘅都系你犯贱。呢几日如果你睇到嗰单新闻，你见到嗰个判决，可能你都会有一个谂法：，喂，你哋咁有钱，你哋又读咁多书，你哋有咁好嘅学识，咁高嘅名望，有啲年纪仲咁大添，你坐喺度休息就算数啦。人哋俾咩餐你就食咩餐，要你袋住先你咪袋住先，你走出嚟做咩啫？系咪衰咧？而家要坐监啦！你话啦，你哋系咪属于犯贱啊？并无怨意。哦，咁我諗嗰班朋友可能真係会同你讲，我都解释唔到嘅，点解我有咁好嘅学识，我有咁好嘅收入，我有咁高嘅名望，甚至乎我年纪都咁大嘅，点解我仲要行出嚟呢？吓、啊，真係如果你唔相信佢哋係爱嘅话，咁都唯有相信就係佢哋係犯贱嘅。不过通常呢啲嘢不为爱人所道，你要当嘅就继续当落去啦。可能你日常生活里面都会做好多嘢是外界嘅人不明白嘅。你都唔使佢哋全部都认同你。或者你问自己一句，你系咪真系心安理得？你系心安嘅话，你就有人哋话你犯贱啦。 佢这样陪葬，爱你就似个信任，再痛也会向往。我将不生威武放低，做块街砖给你垫底，未算低，未算低。若你想我废，我将不生机智放低，做个街底给你上位。话到底，辩驳完全无谓，别笑我，我犯贱被嫌弃，也将蜜甜别劝我，我自愿下来这条侧船，别理我，我犯贱被磨折。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 周星馳。 現實冇嘅嘢咯，梗係喺鏡頭入面滿足下啦。 怎麼你不去假裝找過我？我問你可有跟我一刻真心過？還痛嗎？還愛嗎？沉默地了試過後方感受痛楚。只因我不再擔心找對錯，對付你只會把我更加的跌墮。還夠嗎？還你嗎？誰能做了段結局只得我一個。 两个人在萤火前面围住同一张毡，被雨被到嚟的深情一吻。谭嘉仪话现实中的佢好 dry 啊，唯有叫导演将呢啲浪漫情节帮佢放晒落今次嘅 MV 入边。 最终你不去假装找找我，证实你心里可有一刻真心过。 作曲谭嘉仪、谭耀伦，填词谭嘉仪，编曲柯新峰，监制柯新峰、谭嘉仪、谭耀伦。谭嘉仪的新作品《怎么你不找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这么近，那么远。在那 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 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去啊去啊去啊，去到大埔啦！我哋今日 系啊，嗱都同啲听众讲啦，咁我哋咧节目咧有少少调动嘅。原先咧我哋之前咧12点报嘅豪雨录咧，我哋将会咧即系由今天开始咧就改到11点半之后咧环节开始，之后咧我哋就有呢个18我哋香港嘅即系 节目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都要背熟啊！ 系啦，咁我哋就由而家开始啦，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啦。今日我哋讲嘅地区就 系 大埔啊。哇！即系望一望咧，大埔区原来真系咧都可以有 范围广，系 范围真系好广啦，同埋好多咧，即系有历史价值嘅嘢咧去睇。 我会话有得食，有得买，有得玩，有得睇，有大自然，有商场，乜嘢都有， 齐晒嘅， 齐晒 张。系啦，咁所以都希望咧，我啲听众咧，嗱，可以听我哋介绍之余咧，你都可以打嚟讲下咧。如果你都系去嗰度玩过嘅地胆嚟嘅，有冇咩路线你觉得咧就系常规以外？大熱門以外咧，你覺得都好值得推介俾我哋玩嘅嚇。 話曬我係前度大埔之友啊！ 係啊，你嚟先啦， 我嚟先啦。 係啦， 大路嘅， 係 一定我會話大美篤係走唔甩嘅。有即係大家要去宵夜食啊，一定係一個有一個咁靚嘅水壩啦，踩單車又可以啦，餐艇仔又可以啦。即係呢一個咧，即係係幾高分嘅。再加埋咧，而家多咗個慈山寺啊嘛， 係咪先？ 因為真係咧，成個佛像喺度咧就好莊嚴啊，咁樣啊，好靚啊。嗰、那個地方就 觀音係喎，係 一個 密室 嚟㗎啦，即係大埔你去到嘅話，郊遊嘅好去處。但如果我嚟一個咧，就係、是、都係另外一個嘅路線圖。 好， 但係呢個路線圖咧，我會話，咦，平時喺市區你比較難見到嘅， 係， 只不過係你遊走唔同嘅公共屋邨。 係， 嗱，第一樣嘢，我哋前陣子都講過單新聞啦，將軍澳就有一啲嘅遊客啦， 唔知點解入咗去睇啦， 攞曬夾咁樣啦，就影響到嗰啲市民嘅生活。嗱，早提供嘅呢個路線咧，唔係咁樣嘅，唔使拖夾嘅， 係， 只不過如果你想放鬆心情，搭一程巴士， 嗯、 入到大埔咧。你就有一個唔同嘅路線可以行，幾舒服嘅。嗱，首先咧，你搭巴士嘅話咧，咁就已經會去大埔咧，就要經過呢個吐露港啦。 係啊， 成條路咧，你會見到有單車徑啦，一望無際嘅海 啦，係啊， 其實已經好舒服噶啦。 其實係啊，真係。 你只需要去到大埔嘅第一個站，即係你經曬成個吐露港就成15-20分鐘咁樣噶啦，都冇站噶啦，所有巴士都落咗車嗰度咧就係廣福村。 係 大埔一個特別嘅地方，可能始終咧佢嘅公共屋邨咧其實都唔係10多年嘅歷史噶啦，更加耐噶啦。佢哋咧冇而家市區嗰啲樓咧擺到咁密啊，啲樓咧亦都冇起到咁高啊。 其實係嘅，去到嗰度咧，即係你覺得啊，咦，去咗一個密密麻麻嘅小社區咯，但係都多人嘅，但係咧佢唔係好密嘅喎。 係啦，但係佢個好處係乜嘢咧？你公共屋邨你沿住去睇嘅話咧，你都會見到海景，佢嘅綠化環境做得好好嘅。我呢個路線圖咧就係、是、你首先喺廣福村落咗車之後咧，你就可以沿住廣福村，亦都可以行住行人路加單車徑啦，即係舒服嘅地段啦，咁樣亦都望到個海噶啦。你就已經可以慢慢行到去下一條嘅屋邨，就係、是、富善村。沿住富善村咧，你又可以再入行埋去大園村。行到去大園村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嗰、那個社區個感 覺又會有啲唔同噶啦。因為大園村咧應該係舊啲嘅，舊啲裡面咧佢又有啲嘅商場啦，都近大埔中心啦，就有商場行啦，有嘢食食啦，唔同嘅小店亦都會喺度噶啦。但你沿途嘅風景咧都幾舒服嘅，啲樓同樓中間咧有空間，你望住即係而家好多人哋話外國人嚟到咧，你都會揀去彩虹村啊，又或者係咧、 比較舊啲嘅， 即係漁村嗰邊啊，你去影相，其實嗰啲有靚嘅位置。但最開心嘅咧就係你沿途嘅風景咧係非常宜人嘅，呼吸啊！真系啊，吸啖气啊，都唔一样噶啦， 顺气好多。 所以呢一条路线图咧，你咁样去行住唔同嘅屋村嘅话，其实个感觉咧，揾翻一种咧昔日嚟香港可以慢啲节奏嘅感觉。嗯、我觉得呢一个咧，我几推介的。 O、okay, K， 我去大埔咧，其实认真咧，即系当啲细路细嘅时候咧，我真系会特登搭火车咧走去大埔嘅。咁啊，跟住咧，因为大埔真系实在系一个你既有一个时代感啦，但系咧又有啲古色古香嘅嘢。咁、我其实好记得咧个望，即系望翻啊，一 search 大埔咧，嗰、个铁路博物馆啦，我喺啊乐道 大埔旧墟嗰边嘅， 几岁大嗰时候我已经带住佢去玩噶啦。咁啊，即系觉得哇，虽然嗰个地方唔系太大嘅，但系咧其实唔太大咯，但系你有个火车卡喺度俾你上去坐啊、影相咧，其实都系一个咧好靓嘅、好古色古香、好特别嘅一个地方嚟嘅。咁、我又带埋佢嗱，仲有嗰个回归塔咧，大埔海滨公园回归塔咧，亦都系幼稚园，即系佢哋上多年嘅幼稚园，即系十几年前咧系经常去嘅一个地方嚟嘅。咁我哋都去过，咁啊又系望住一望无际嘅图讲啦，咁跟住上去嗰个回归塔嗰度咧，即系嗰、个有大片草地啦，咁其实都系一个野餐得一个几好嘅好地方去嘅。 系，我就见到咧就有个景点咧就比较奇特啲嘅。 系啊， 就被誉为系叫大埔公厕啊。 系、哦， 系啦， 好得意。 因为佢话咧，原来喺呢一个林村啊，放马圃应该嘅嗰个地方咧就有个公厕。咁点解会介绍公厕咗个景点咧？ 系咯， 佢话呢个公厕咧，原来喺2006年嘅时候咧，荣获噔噔噔香港厕所协会同埋我哋香港电台主办嘅全港最佳。同埋有急待改善嘅公厕选举里面获得最佳公厕嘅铜奖， 咪先？佢系最佳公厕，但系急待改善。 系啊，佢个最佳其实即系话俾你听，佢好，佢真系正得太紧要啦。你快啲改善佢啦，咁样。咁佢就话咧，原来呢个马铺公厕咧系有兰花公厕嘅美誉，因为咧 如果侧边好多兰花喺度， 喺里边啊， 哦，兰花喺里面渗晒喺个公厕里边。 系啊，佢话原来厕所里边咧种满咗兰花噶，咁于是乎咧你入到去，哇！一解开条裤链，除咗闻到阵阵嘅幽香之外咧，就系、是、 花香 啦。哇，咁啊好好多、啊，即系起码唔使用嗰啲天然咩香精啊，嗰啲咩饼咁样 咧。大埔林村啊， 系啊，佢喺大埔林村嘅， 系啦、 這个隐世咧，真系喺个佢话嗰个林村里边佢要放马圃嘅公厕咯。咁佢话咧真系好有观赏价值嘅，里边好多兰花， 几得意喎。系啦，公厕里面有兰花。 咁啲兰花系边个买嘅咧？呢度又有古仔讲噶。 系咪又啲村民咧？ 佢话原来系咧，真系贴钱打工。 哦，开工友啊！ 佢话咧，据报道，公厕里边嗰啲兰花系由咧管理呢一个公厕卫生嘅管理员自己买同埋种嘅，仲要打理，真系得闲无事咧，可能就，咦，你屙咗啊？喂！整啲嚟当肥料啊，咪唔晒啊，咪淋多两滴落去，咁啊即系讲下啫。咁佢就令到即系嗰个盆栽就哇，即系越整越靓咁样。咁佢话咧呢一个有兰花喺里边嘅公厕咧，都应该系香港同埋大埔独有嘅、 喂，谂下都可以系一个厕所选举，佢都系攞季军 呢、 這 个 OK 喎、啊，真系、我会想去睇啊。 平时都会觉得咧好啊，公厕唔系几好啦，即系都唔系好想去噶嘛。佢攞季军，同埋里面有兰花又真。 但系我又要举手，因为呢个资料揾翻嚟嘅时候咧，我唔知佢有冇咧不停 update 啊嘛。毕竟咧，佢而家呢个话攞到奖咧，就系嗰阵时2006年咧，即系究竟啊，今时今日我哋啲听众有冇去过嗰个林村呢个公厕咧，系咪仲系咁即系兰花清香？定系而家会唔会啲肥料多得滞咧？真系唔知， 即系个香味变咗啊吓，另外一个味道咁样。 系啊，呢个都真系神奇噶，我觉得几好行啊！如果咁嘅话咧，系、 OK。咁啊嗱，我又睇到咧，即系嗱，佢既有一个现代化，譬如有慈山寺啱啱即系正式开幕啦， 系 之前已经启动咗，啱啱我哋即系见到佢开幕啦。咁咧大埔超级城又系一个新啲嘅地方啦， 都唔系好新噶啦。不过咧，佢哋个商场就不断 upgrade 咯，越嚟越多，即系都系大嘅。品牌噶啦， 系啦系啦，都有好多大品牌喺度啦。咁但系咧，仍然都有啲好古旧嘢。喂，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系吸引咧，就系一个叫做敬罗家属啊。咁咧，嗰、那个属咧系 喺边度噶？ 都系大埔嘅，都系大啊？点讲咧？喺大埔云头村。 嗰度嘅，系、 okay, 啦。咁咧，佢系点样嘅咧？佢系原来喺即系明朝啊，明朝第十三代邓氏族人起嘅。咁起嚟咧，你成日都听到邓氏族人，即系一到清明时节咧，就会攞钱。咁咧，佢话邓氏族人咧，佢话咧，佢话喺呢个地方系纪念佢第十代嘅祖宗啊，敬罗公咧。咁啊，就喺呢个敬罗家属咧，佢里面咧仲可以仍然系开放咧，亦都变为呢个法定古迹噶。 哦， 哎呀，咁啊，仲有啲即系你谂下明朝起嘅。 佢嗰个属即系读卜卜斋系私属嗰个属咁样， 系。 嗱、 啊啊啊， 如果住喺大埔區嘅朋友咧，你想買平嘢嘅話咧，好多時候咧就會去到大埔舊區啦。嗱，大埔舊區咧，即係頭先我話，如果大家要搭巴士去嘅話咧，第一個站唔使廣福村落車啦，第二個站咧，同第二、第三個站都得噶啦。你咧就去到呢、這個就係、是大埔舊區噶啦。佢嗰度咧全部都 係心臟地帶啦，係 其中一個心臟地帶啦，因為佢嗰啲樓咧就全部都係五六層到咁高嘅啫。佢就好似一個井字形咁樣嘅，咁、中間有一啲嘅公園仔啊，有啲老人家。就坐喺度啦，周围卖嘅嘢咧几街坊嘅， 好街坊，而且大品牌嗰啲连锁式嘅集团 都 冇嘅， 咁就仲有咧，你继续行嘅话咧，就可以去到呢个 大 埔 墟街市， 大埔墟街市， 嗰、那个一楼好多人咧都话争相去嗰度买嘢噶， 系啊，大埔墟街市啦，同埋而家咧其实都 upgrade 咗几靓嘅大埔综合大楼啦，咁嗰度咧有好多唔同嘅食肆嘅，即 系 我哋知道我哋有个歌手嘅朋友王奕啦， 系 佢嗰个都喺嗰度噶嘛， 系啊系啊， 好多好出名嘅嘢食啊，即系不论系打冷嘅嘢。又好啦，魚蛋粉我之前喺節目都講過一次啦。大埔嗰個熱魚蛋粉係好出名噶嘛，出名到係你坐到去，你唔係嗌伙計過嚟喂，我想落單啊咁樣。 唔使落單，一嚟就俾個魚蛋粉你啦。 唔係，係你要坐喺度等到， 係 佢覺得到你啦， 要招呼你啦。 你要幾多碗啊？我起碼要食兩碗嘅，即會係咁嘅。所以咧係即係好獨特嘅咁樣。 仲有啊，佢哋喺佢行前少少咧，都係有一個小食，即其實佢周圍都係食嘅。你唔係睇佢咧嗰啲檔口，喂，佢加加埋埋咧，我諗都唔知道有冇五十尺嗰個檔口。但係佢即係其中一檔嘅豆腐花咧，係排隊排 喺大埔舊區嘅都係。 係啊，嗰度行前少少嘅咋。 其實嗰度有個鐵打鋪啊，個鐵打師傅好好噶。嗰陣時我裂骨都係靠佢咋。 即係好多啲檔口仔咧，其實你唔係以為佢啦，好似凹凹凸凸唔係好華麗咁嘅裝修咧，其實唔需要嘅。佢哋嘅嘢咧 可以尋寶啊，有好多寶藏喺入邊啊， 好食到不得之了。即係好多時咧都見到，因為我去親咧都係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啦咁樣，跟住話點樣檔檔排隊㗎？咪唔使食㗎？個個都嚟排隊，咁中意排隊去食嘢咁巴閉嘅咩？咁係見到好多檔咧都係要即係擠滿人嘅。 系，所以嗱，我哋都即系呼吁大家咧，可以打嚟咧，即系1-7-3-8。咁如果咧你都系大埔街坊啦，你有啲食嘅路线可以推介一下啦，有啲好行嘅路线嘅，特别会唔会有咩小店咧？可能你会觉得零食有特色嘅，因为大家都行厌咗即系大商场啊，或者大铺头咧。 真系行厌啊！认真 系啊，究竟会唔会仲有啲即系街坊小社区小生意嗰啲铺头？你会觉得可能仲系有保留咗啲好特色嘅嘢嘅？因为譬如咧嗰阵时我屋企楼下咧，我就话佢个非法。铺嗰度咧，佢系好得意，佢专门有啲玩具咧，俾啲僆仔玩咧，佢都仲系嗰啲铁皮玩具咧，咁我就会觉得系得呢啲小店咧，先至会有一啲咁嘅特色嘅， 仲保留住呢啲传统嘢。 咁大埔区嗰度其实即系会唔会都有啲可能系好古旧嘅士多啊，又或者食嘢嘅地方咧，可能你都有见过就哇喂，里边好有特色嘅，可能仲有张咧好旧嗰啲飞机凳咧，俾你剪头发用嗰啲咧，都欢迎你可以打嚟嘅啊，非法铺都可能系噶， 有嘅， 会唔会有啲即系仲系嗰啲红白转转筒嗰啲咧？仲喺嗰度隱藏一兩間嘅， 以前我都仲見到有嘅，而家有冇就唔知啦。但亦都咧歡迎大家咧可以喺我哋網上面度留言，因為我哋一陣可以介紹一下我哋嘅聽眾講咗好多食嘢嘅地方喺我哋之下度啊。電話號碼咧就係1-7-2-3-8-8 1-7-2-3-8-8，歡迎你啊，直接打電話嚟食嘅又得，玩嘅又得啊，總之開心嘅就得啊。 我諗到一個名人 咩啊， 好出名嘅 嚟啊， 大埔梗係要講 邊個啊？ 大埔 Lulu。 好啊， 耶、 yeah, okay ， 赢咗！ 电话号码1-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 新闻之后听你电话啦。 成员国责任。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带来炎热嘅天气。另外，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北部带来骤雨，并且预料会喺今晚移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嘅偏南风，晚间转吹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渐转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天气稍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52点，跌266点，成交金额70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7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09点，跌22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2.2升3.4，中国平安92.25跌咗0.2，中国铁塔2.5跌7仙。建设银行6.87跌5仙，友邦保险80.1跌咗1.5，吉利汽车17.62跌咗8仙，中国人寿21.5跌5.5，信宇光学科技103.4跌4.3，农业银行3.6跌7仙，工商银行5.83跌咗3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276，瑞士法郎7.828。澳元5.616，加元5.881，新西兰元5.303，欧元8.8457，每百日元对港元7.0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1682点，跌5点。港金现价报12218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6.57美元，卖出1306.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啊，慢线系有障碍物嘅。咁而家龙尾就去到观塘警署，就系将军澳道方向将军澳啦，近住翠屏南村慢线啦系有障碍物，咁影响到挤塞啦。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嘅，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啦，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港岛皇后大道中去近住雪厂街咧，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喺九龙方面，弥敦道方向天星码头啦，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都系挤塞。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市民从食物当中摄取的盐分主要来自酱料，食得太重口味很容易患上高血压的，食饭嗰阵记得叫酒色、小汁或者是蚝油领上啦。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今晚莫挂牵，我心畅快。 去尽烦闷气，我心远散。 每个星期，当我听完两个钟头的经典英文金曲之后，心情真的特别好噶。哎，你估唔估到我讲边个节目啊？ 咪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12点到2点，新地任我行，我系陈小宝。 第30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候选名单，全年最受欢迎10大国际金曲 ：Zubion Stevens，《Mystery of Love》 ；Jason Chan，《You're Not Alone》 ；Dua Lipa，《IDGAM》。 Mark Ronson featuring Miley Cyrus, Nothing Breaks Like a Heart. 立即登入 RTHK.HK 投票支持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14号。 我最近买了香港年金， 年金不如买股票做定期好过啦。 你真系够精神睇住个市，如果啲息唔够生活，积蓄迟早干塘啊！想退休安心，就要有唔使烦。保证成世有粮出嘅香港年金，而家随时有得买啦，仲有双重保障添，医疗开支可提款，身故赔偿包冇蚀，打2512-5000预约投保啦。计划需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和怀念港再见，我要抌晒啲又残又旧嘅安全带，换晒啲全新式嘅安全带。 和怀念港再见，我唔再将安全带扣喺旧嘅系稳装置度，我要扣喺新嘅枪框同枪架上面。 和怀念港再见，我唔要净系听旧歌，我要听坤哥。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嘉宾有佢。 高处工作要小心，安全守则胜万金。我系吴业坤。 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系啊，未去过，有啲地方真系未去过嘅。咁啊，等我哋介绍俾你听啦。大埔究竟呢一个地方有啲咩好玩嘅地方俾你玩下咧？电话旁边咧有啲听众都打咗上嚟啦。嗱，网上留言我哋应该慢慢读俾你听。 好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讲下咧大埔区啊有啲乜嘢咧可以值得推介嘅，同我哋分享下。 系，我好想听个公厕，究竟有冇人去过咧？ 因为去过嗰个 咁多兰花喺咩大埔林村里边嗰、那个咩铺，我头先望下先嗰、那個、叫做睇下先嚇，啊，貨馬鋪啊， 哎，貨馬鋪叫做， 係啦，睇下有冇先啊。好，聽下旁邊呢位聽眾咧，邊個 ？Hello，Hello， 你好， 喂， 曹小姐你好， 係咪曹小姐？ 喂，你好啊，係啊， 係啊，你好啊，風騷快活人， 豪酒啊，你係 豪酒啊，係啊，我哋一齊走啊， 豪酒， 係啊，記唔記得我哋個環節名啊？ 記得， 一、二、三， 這麼近。 这么远， 那么远， 那么远， 系跟住咧， 在哪？ 遥在那遥 远的 地 方啊， 系啦， 差唔多噶啦，我哋啦已经 系啦。曹小姐，你介绍边个地方？ 我咧就介绍嗰个猛鬼桥啊。 哦，猛鬼桥 系咪诶太和嗰边啊？ 唔系， 系点啊？点啊？点噶？ 咧就喺你哋讲话嗰个吐露港嗰个单车径嘅， 系。 单车径咧直去，咁咧就有条路咧就转落去下边嘅，嗰条路咧就系远远地，即系搭个弯落去嗰个猛鬼桥嗰度嚟嘅。不过好多人，即系老一辈嗰啲人咧就先至知嘅，知住喺大埔嗰啲老一辈嗰啲人。 喂，介绍嚟听下先睇啦，咩传说啊有？ 啊，你哋唔知噶？ 我唔知啊， 系啊，你哋后生啊。 系啊， 哎呀，死都扮啦而家。 系啦，未听过啊，而家即刻话系，你快啲讲，快啲讲。 未听过咧，咁咧就以前咧就好耐，即系呢个传说有卖过报纸嘅。 系。 咁啊，一班细蚊仔咧就去旅行。 系。 有个老师咧带一班细路仔去旅行。 哦。 去到嗰度，你知啦，以前边度有咁多名胜？周围去啊，咁去咗啲桥嗰度，咁喺附近嗰度玩啦。点不知咧就落大雨喎，咁啊喺嗰个匿啦，喺嗰个匿咗之后咧，嗰度会有条河，即系嗰啲溪涧河水咁样嘅。 系， 哇！突然之间咧落咗好大豪雨咁样啦，冲走咗成班老师啦，嗰啲小朋友啦。 系， 咁自从嗰次之后咧，就好多人啊，嗰度有人住噶。 系系系。 咁样咧就耐唔中咧就听到有细蚊仔喺度玩啊，系夜晚喎、 哦， 有乜理由夜晚喺度玩嘅？咁好多嗰啲村民咧就见到啲细蚊仔喺度玩啊，有个老师啊，同哎呀讲起上嚟，我而家毛管冻添。 做乜事？做乜事啊？ 鬼故嚟噶嘛？话晒 系咯系咯。 咁样咧，好多时都听到啊。 系。 系啊，喺嗰度听到，系好猛噶，嗰度好。不过就传说得好多噶，不过好多人都知嘅。 系咪讲紧话？ 系咪大埔新闻谈啊？ 唔系啊，系咪话以前系咪五几年嘅时候嗰个新闻嚟？好似系。 系啊。 系啊，嗰度系咪本来叫做露水桥噶？改咗名字做露水桥。 即系而家有嗰、那个地方有嗰、那个大大只白露嗰度啊，系咪啊？ 白露餐厅。 系啦。 穿过咗嗰个猛鬼桥之后咧，你直去咧，穿过咗嗰啲居民嗰度咧，就依家就好靓嗰个。 我有即刻揾翻嗰单新闻啊！ 白露餐厅嘅， 系啊，因为 好靓嘅起得。 哎呀，新娘潭，新娘潭又系咁 样。因为原来咧，我即刻抄翻新闻咧，佢1955年嘅时候喺8月28号咧，真系有一个洪水爆发嘅新闻咧，就冲走咗咧学童同埋老师咧，一共有28个人死咗。咁佢登埋报纸咧，佢有埋嗰阵时嘅报纸咧，印晒出嚟噶。 嗰页嘅报纸喺度。 系啊，嗰阵时嘅报纸咧，因为仲冇乜打格仔嗰啲嘢咧。 你仲见到斯达斯嗰个样嘅，好恐怖啊！哎呀，但系跟住真系，好似即系阿曹小姐话斋咧，佢后来就即系好多啲传说啦，系啊，佢就话即系俾人改名咯，即系本来就叫露水桥嘅，改下改下就变咗猛鬼桥咯。 哦，原来猛鬼桥都唔止一条啊，因为咧即系之前新轮潭都系讲紧话试过有啲咁嘅意外，又系咁样噶嘛。 系啊， 唔系呢条猛啲。 呢条猛啲， 哇！真系 唔 系，不过呢个真系历史啦。因为原来话咧，嗰度仲有个石碑添噶，嗰度咧仲有一条一个石碑咧，就喺大埔七约乡公所度立咗个石碑，叫做《露水桥洪流肇祸记》咧，就讲翻成个即系事情咁样噶。 OK， 哇！阿曹小姐，你咁你细个有冇真系即系吓见过？ 我梗系冇啦，就系听到啊嘛。我住喺呢度嗰阵时，我唔知嘅，我成日去嗰度玩噶嘛。咦？点解咁特别嘅咧？呢度咁样， 即系大人有冇叫大家唔好去噶？ 冇， 又唔会嘅， 唔会。系日头咧去就冇， 即系唔觉嘅， 唔觉嘅。系我哋呢度人家咧吓，先至知道我。咦？呢度就系应该系猛鬼， 即系想当年嘅，想当年发生意外嘅一条桥嗰度啊。 系啊，唔系，但系我哋觉得呢啲典故好听噶，即系嗱，其实信不信由你啦，但起码呢件系历史真相嚟噶嘛。 因为真系一个咁嘅新闻， 真系有 个 惨案，冇错啦，发生过，咁啊亦都有。 咧好多人依家咧就系高速公路嚟嘅，高速嗰啲你哋成日揸车应该经过嘅， 系 就经过就唔觉嘅。嗱你譬如你入嗰阵时咧，就向左手边望一个亭嘅。 吓， 你入嗰阵时就入嗰阵时就个亭，就转落去就系啦。你行紧嗰条咧就系猛鬼桥啦。 O K O K， 哦 ，O K， 真系唔讲嘅， 多 谢晒 曹小姐推介，真系。 俾我哋即系 卖店咧，有间餐厅叫小白老餐厅啊。 呢个知啊。 卖店啲，再卖店啲咧就起咗好靓嗰啲迪寿山庄。 哦。迪寿山庄。 唔系迪涛。 迪圖好似 係啊， 迪 圖 唔係山莊，係啊，好靚噶，起得好靚，所以好多人唔知嘅，喺佢知道唔敢去嗰度買。 係啊，唔緊要，過咗去啦。但多謝你呢個掌故，多謝曬曹小姐，好，拜拜。 我忍唔住聽下一個電話之前咧，我已經組織咗啊，我哋所有網上面嘅 食街 係 嘛？可以 唔係嗰條食街，係嗰條食街有 S 嘅。哇！因為有一啲嘅嗱，首先呢個咧就係大埔嘅，頭先我哋話熟。食中心咧对面啊，有多过一位听众推介，都有一间嘅茶餐厅。茶餐厅我哋平时食咩？我哋猜猜我是谁都有玩过啦，系咪先？ 系啊。 但系佢嗰度有咩卖呢？苹果批、鸡 批、 沙翁，仲有糯米糍， 哇， 都 系 好出名嘅。 自家制嗰啲嗰啲叫做烘焙，即系食物系嘛？ 自家制嘅食物啦， 系 啦， 系 啦， 系啦， 即系总之你平时茶餐厅食唔到嘅，讲都流口水。嗱，另外一个咧有埋相睇添，话喺昌运中心，即系大埔中心附近嘅，嗰个有一间嘅铺头咧，就有大大块牛扒。我睇到我哋听众嚟嗰张相，佢话呢度所有嘢食都好大件噶， 大过块面。真 有你大到块面嘅，但其实即都真系坚噶，你见到都肚饿噶咁样。呢个咧就系阿 Mocha 咧就同我哋介绍嘅。另外 Mocha 咧同埋阿 Sandy 咧有多过一个听众啦，呢啲就话好权威性啊吓。佢就话大埔街市里面有个熟食档咧，名就唔讲啦。佢嘅炸猪扒面同埋炸鸡翼面系非常之出名嘅，两个都系咁样讲啊，所以点可以唔食啊？另外都有多过一个听众咧，就推介我哋头先话阿翼哥啊，阿黄翼啊，佢喺嗰度咧都有个铺头嘅，佢话炒蟹你唔可以唔食。大埔嘅朋友一定知咁样，而大圆村平台，我头先未话咧，阿圆住广福村啊，跟住就去富善村，其实中间咧黄金花都系嗰度拍噶，你见嗰啲画面都好靓噶。去到呢个大圆村咧，佢平台咧而家咧开咗好多唔同嘅铺头，就系食嘢嘅。佢话其中一间越南餐厅。有埋相睇嘅海南雞飯，$48，好好味。 系哇，$48食到海南雞飯啊，真系犀利。 平時都唔止呢個價錢，始終咧大埔區 都 OK 爭少少啦， 系啦，又唔爭太遠嘅。 最緊要好味啊嘛！ 我真心流口水，因為我哋好多嘅聽眾咧係擺埋相嘅，大家真係需要上我哋個網上面度。 我哋而家係隔住個手機攞紙巾嚟抹啦。 哇！你睇下呢啲， 系啊 哇！你睇嗰只雞。肥美刀想点啊？咁样啊？ 我哋仲有一个钟头就有得食啦，真系。好，再听下个听众先，1872388。Hello， 你系边个 ？Apple，Apple， 系你好，风吹发会人。 Apple 啊， 系啊，介绍咩？ 先嚟讲，我间越南餐厅我都系食过啊。 O K 啊，你觉得？ 炒软壳蟹，$70。 哇！炒軟鑊蟹， 炒軟鑊蟹，我嗰度係通常用咩咧 ？mix 翻大寶禮， 寫住邪惡軟鑊蟹嘅，你知唔知啊？通常都講，好勁噶，真係。咁你今日介紹食定介紹咩啊？諗住想 食嘅， 食嘅，好，你講啊。 食嘅都有同埋一間舊警署咯。 哦，舊警署， 舊警署， 廣福村嗰度， 係 一行入嚟投注站隔離側邊嗰度上去。同埋下面嗰度咧，嗰陣時斬咗好多樹嗰度咧，好多白露噶嘛，嗰啲豆嗰度。 係係係係。 咁嗰間舊嘅差館咧，而家咧仲有舊陣時嘅擺設喺度嘅。 哦。 同埋佢係俾加道理嗰度接管咗嘅，管理嘅。 咁變咗咩啊？而家就變咗係一個咩地方？ 有刀食嘅，舊差館嘅展覽。 哦，舊差館展覽。 係啦，有個餐廳有素食嘅。 係係係。你呢度唔系嗰个咩六元学咩六会学院嗬，唔系嗰个嚟噶， 唔系旧差，之后旧差馆嚟噶呢度系。 一嗰个又话系大埔警署啊嘛，有个六会学院。 六会学院系咪啊？ 系咪嗰 个 嚟噶？ 嗰个 我唔系好清楚咁就。 哦，应该系嗰度啦，旧大埔。 加道理接管咗噶咯。 我加道理接管咗，唔知系咪第二个地方咧？不过因为呢度又有介绍就话，有个喺大埔墟嘅山丘上面 嗰边啦，系啦， 要 少少斜路嘅。如果你讲到咧有好多白路嘅话咧，应该就 系 嗰边噶啦。 系喎，喂，历史建筑 嚟投注站隔篱嘅。 系啦，投注站隔篱咯，系嗰度啊。 OK OK， 即系你入咗去第二个站啦，落巴士第二个站啦，大埔墟火车站都行到过去嘅。 因为话嗰度好正噶，因为里边仲有好多咧收押囚犯嗰啲地方咧，俾你去体验啦，咁样嗰啲。 系 啊，仲有我见过介绍有个认人室咧，有晒嗰啲话粗眉啊、大眼啊、 拼图嗰啲啊， 拼图啊，系啊，有啲胶片咧仲摆咗喺树咁样噶，可能自己砌翻个样子出 嚟。头先 Apple 你话咧，仲有啲介绍嘢食嘅地方， 好多好嘢食啊！大埔真系。 系啊，你讲啊，唔好讲名字就得噶啦。喺边一头？你话俾我哋知有咩好食啊？吓， 富善街。 富善街话正啊！富善街我中意啊！富善街 系 嗰阵时有卖过花生糖影过出嚟嘅， 系生糖 咧就卖。芝麻钵仔糕，但系唔系成开嘅。 哇，芝麻钵仔糕少听啲喎。 呢、這个我妈咪点做嘢噶？我妈咪平时喺嗰边买餸嘅，因为 钵仔糕不嬲咧，真系得红豆啊嗰啲嘅啫嘛。佢呢个芝麻。 芝麻钵仔糕，同埋传统钵仔糕，同埋两沟嘅钵仔糕。 即刻 send 个 message 俾阿爸先。 系咯，掟两底翻咁得。 听日攞嚟电台，我哋影张相。 明唔明啊？系你呢啲叫做 平哥地胆。市政大 厦 嗰度好多啊，呢、 這个市大厦好多哇！其实大埔嘅居民系咪最烦恼点减肥嘅咧？即系咁 多 好嘢食， 佢哋咧好多时候咧都喺个小市区度咧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咧，所以 O K 嘅。 系啊系啊系啊！ 喺 宝兴 村嗰度隔篱咧有一档咧卖鸡蛋仔嘅格仔饼，8蚊啫。好食 嘅，8蚊咋？ 真系平。 我喺我嗰头买紧18蚊啊！ 系啊，而家冇20蚊都买唔到。 你出边蛋挞一般几多钱嘅？ 4-5蚊啦， 止啦，4-5蚊。 我都有卖过4-5蚊嘅黄大仙咯。 3.5啫，大埔卖。 嗱，低处未算低啊，真系。 喂，但系边一档最好食先？蛋挞嘅话， 蛋挞啊，5蚊嗰档好食啲啦，梗系。 好食。 喺边度啊？喺边度啊？ 咪就喺鸡蛋仔对面咯。 哦 ，OK。 鸡蛋仔喺边边啊？ 系啊，再睇就大埔度咯。 有粥卖噶嘛？ 喺大有粥卖嘅茶餐厅咯。嗰间茶餐厅喺边度啊？咪喺警署隔篱咯， 街市附近， 系咯，街市附近，大家揾下啦。 好多嘢嘅。 OK OK， 好啊，多谢你 ，Apple 真系。 喺大埔咧里面咧，我每次入去咧必去买嗰个腐竹噶，因为咧佢真系老字号咧，佢嗰个咁写1940几年到今天。 咁夸张？ 系啊，佢咪就系有个腐竹雪糕卖嗰个咯。 系啊，亦都有我就唔知边度系腐竹雪糕，唔知腐竹仲有栗子雪糕。 系啊， 喺大埔啊吓，我哋都有听众同我哋讲。 甜筒型定系雪糕杯嚟噶？ 杯仔 嚟嘅。哇！但系有腐竹喺里边， 好香嘅。其实 咁即系要一日游先至食得晒。 唔系，我都系嗰句啫。大埔居民点减肥嘅咧？咁多嘢食真系。 另外咧，个听众咧，佢话：喂，咁唔系唔少得，但系喺大埔唔系唔少得三小姐晚饭系嘛？ 三小姐晚饭系个名嚟噶嘛？ 系啊， 哇，几型喎真系。 系啊，所以我咪冇讲咯。 哦，估唔到啊！ 佢太街坊，你明唔明啊？我以为系佢哋即系啲老板娘里面啲女啊，嗰啲名，原来真系个名嚟嘅。 所以食宵夜都好多。 Okay. 我哋系为咗公平起见，我哋讲翻三麦哥餐厅咯， 好啊， 但系冇呢间嘢嘅，好似好再听听众你系边个 ？Hello， 你好， 系你啦， 你好， 系 我姓徐嘅， 徐小姐你好， 大家好， 好啊，介绍咩啊？ 系我就介绍大埔嗰度咧，就喺大埔道嗰度好多嘢玩嘅， 系 咁嗰度咧，松仔园头先介绍过啦，万鬼桥嗰度啦，有人讲咗啦， 系 同埋有个小白路餐厅嗰度附近嗰度有條斜路行落去咧，咁裏面咧都幾好行嘅嗰度。 咁同埋你可以入去裏面免費有個餐廳嘅，喺度食下嘢啊，睇下啲人踩啲湖水上湖嗰啲單車咧，嗰度都 OK 嘅。 免費餐廳係咩意思啊？唔使錢㗎真係。 免費入場啫，但係、 免費入場。 係啦，但如果你搞 function 一啲。佢就會有一啲嘅嗰啲叫民族館啦、可以睇嘅。我諗好多人都知嘅，應該。 哦，民族館係。 係啦，咁同埋可以喂下羊咩咩啊，咁樣樣咯。 哇！即係嗰度當係一個牧農場咁樣嘅玩法啦。 即係阿豪姐，你可以帶曬啲小朋友去噶咯喎。 我就知道音樂農莊同佢哋合作咗 ，combine 咗嘅，咁、所以佢哋都有啲做一啲小手藝啊，有啲都有人教嘅嗰度。 OK OK， 係。 係啦。咁另外一個地方再行入啲咧，就係、嗰個樟樹灘。樟樹灘嗰度咧，就夜晚咧就會有螢火蟲睇嘅嗰度。 喂，正喎、螢火蟲！ 樟樹灘啊，即刻揾下喺邊先。 嗰條攞命斜咧，即係好斜嗰條斜路咧，其實都好值得行嘅。行落去裏面都可以睇到啲即係嗰啲嘅村裏面嘅啲嘅特色。咁行到最篤嗰度咧，有條路可以行翻出去嗰個吐露港嘅。 哦， 係係係，嗰度幾好嘅嗰度嗰個位。 但睇螢火蟲咧，佢有冇一個即係所謂特定嘅一個範圍框咗咁樣㗎？ 其實一落去咧，我就試過，因為我以前喺度住嘅。嚇、每次差唔多夜晚九點半後咧，即係差唔多十點零就會見到㗎啦。 係。 就喺嗰啲草叢，即係越黑嘅地方，因為嗰度比較黑嘅，咁所以就容易睇得到螢火蟲咯。 嗯， 好正喎！即係因為螢火蟲啊，真係你少睇啲。 係啊， 夜晚如果你去嗰個地方嘅話，都幾浪漫喎！真係。但係嗰度要去嘅話，係咪不停行路定係有車站去附近？ 有，其實 有車㗎。你去沙田嗰度有兩個車啦，一個即係平時嗰啲經嗰啲大埔道嘅車都會行過嗰度啦。 可以講多少少嘅，即係譬如平時而家大家好多嘅交通工具要快咧，又都冇咁迂迴嘅話咧，就會行呢個吐露港公路啦。但其實去個大埔道咧就係舊路嚟嘅，繞住條山個山嚟行咁樣嘅。咁啊變咗頭先我哋好多個一個聽眾咧都提議我哋啊，繞沿住個山路去行嘅話咧，其實有幾多幾靚嘅風景啊，螢火蟲都睇。 螢火蟲好開心 嘅 真係。 係 啊，除咗螢火蟲咧，上邊嗰度咧都仲有一啲郊區公園咧，可以上去行山嘅。 係。 咁佢有一個叫紅藍啡路，即係有有幾條路分叉嘅。佢行到去唔同嘅地方，嗰、那個景係好正嘅。咁可以行山客咧，一次過可以睇完之後攰啦，咁啊落去下邊嗰個小白露餐廳食下嘢。其實一個行程已經一日 嘅 啦。 真係啊！我見到咧有聽眾 Karen 咧喺我哋 Facebook 度咧，佢話烏蛟騰咧行入去紅石門咧，佢話個海可以咁靚個。 係啊，烏蛟騰喺大美都係另一邊嘅， 係另一邊。 係啦，但係呢個就係大埔嘅另外一面啦，就唔係啊！而家係 啦， 我哋講緊咧就係大埔舊路嗰邊啦，我哋叫舊路嘅。 大埔真 係 大啦，如果你咁樣規劃咧。 早期嗰度好多墳墓咧。即是大埔嗰、同后面嗰个叫咩大埔坳嗰度呢是啦，以前嗰度係客家人住開㗎。 哦、okay ， 再過啲而家火車站位置，以前呢就係漁民住嘅，佢哋叫做圓洲仔。 即係變咗水上人啊，嗰度多咗啲。 以前係啦，咁所以而家呢佢大埔警署嗰邊就起咗一個地方呢，就叫做係一個警署，咁俾人哋去參觀嘅。咁佢其中有個餐廳呢係一啲嘅食一啲比較健康嘅一個餐廳，咁你如果上上面坐，亦都睇到佢嗰啲佢 show 曬以前嗰啲嗰啲叫咩？嗰啲衫啊，即係以前嗰啲村民， 即係村民著嗰啲衫，係 啦，幾有特色。我諗唔係咁多人知嘅呢、這個應該。 哦，唔錯喎，即係你仲可以睇埋當地人即係以前啲衣著係點樣嘅，真係 好犀利啊！ 歷史同埋睇埋監獄嗰邊，以前啲人坐監裏邊，即係直情入到去裏邊係睇曬。咁我覺得都即係一日一個行程可以睇好多嘢咯。 係啊，喂，多謝曬你，徐小姐， 係 啊，正啊，呢個推介好值得大家。大埔有得食有得睇，仲有好多歷史嘅嗰啲典故咧，真係有排你旺啊！真係啊！ 頭先咧，豪仔你咪話好想知咧，你好喜愛嗰個 公 廁 啊？ 點 啊 點 啊！ 嗱，有聽眾咧俾咗個回應你嘅，係啊，就話咧喺呢個林村嘅海苑樹附近係好靚噶，不過勁多蚊啊， 有多難化啊，真係。 不過公廁有蚊又合理嘅咁樣啦，又近林村。 係啦，咁阿小白咧，佢都係住大埔區之友嚟噶嘛，咁佢咧都介紹咗咧喺呢個叫做大埔嗰個叫做十二生。 肇敬啊，喺呢个船湾淡水湾嗰、那个诶诶嗰个。 真系未听过啊？点样 嘅咧？佢喺大木督咧，喺个大回旋处嗰度咧，佢有一条十二生肇敬，系俾啲亲子行嘅。佢话半个钟头可以行，就行得晒嘅。佢话好好行嘅、啊，佢系诶会跟住即系嗰十二生肇咁样见到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咁样喺度睇到嘅、啊。 即系咪喺佢可能附近有啲诶、 即系有啲咁嘅装饰， 嗰啲有啲雕塑啊咁嗰啲嘢。 大美都加落镜啊，系啊。 哦，系喎，十二生肖劲喎， 十二生肖劲嘅咁。 所以咧，即系你听完大家咁讲之后咧， 因为大埔好大啊， 可能要去三日两夜，下次大家要谂住去台湾咧，或者过 Bangkok 两日嘅时候， 不如 大埔搵间酒店住一住嘅话，咁样嘅话，有咁多嘢食，咁多嘢睇，即系其实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好好嘅地方啊。 即系其实咧，你可以自己咁样划分嘅，食嘢团就一次啦，跟住你去嗰啲叫做 三餐， 系啦，购物团有一次啦，跟住大自然团嘅有一次啦， 亲子团。又可以喎、啊，又 即係集中曬喺度喎。可食完嘢喺區之後咧，就行過去咧就可以買完嘢，跟住可以去郊，即係再遠啲嘅行山啊、睇水啊。 然後最尾嗰站咧就梗係去個猛鬼橋啦，飲飽食醉啦，你都唔驚佢啦，係咪先？ 飲飽食醉就唔驚㗎， 唔驚㗎啦。 咩道理嚟？正 所謂咩？做好做就飽鬼啊，冇事嘅真係啊。好啲區嘅， 大家 係啦。大埔今日又介紹完畢啦，我哋睇下下次再同你去邊度玩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医委会主席刘允仪话，会喺下个月八号医委会嘅例会提出重新讨论放宽非本地培训专科医生实习要求，又话会协商新嘅投票方法，会要求投票以明票方式进行，对公众负责，又会公开所有委员嘅投票决定。他相信下次會議的討論時間會很長，但會有機會選出一個有共識的方案。劉允儀在本台節目又說，對上次會議四個方案都被否決感到驚奇，因為事前已經跟大部分持份者討論，沒想到會出現出乎意料的結果，相信不止兩名委員投票反對全部方案。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應耀康在北區區議會會議說，當局正在監察一手樓以招標形式發售情況，有主動調查，亦都有接獲投訴，目前已經找到案例。身兼立法會議員的民主黨北區區議員林卓廷說，發展商利用現有守則的漏洞，以招標方式發布最少資訊給買家，營造樓盤熱銷現象，認為對買家不公道，又說若果情況持續，局方應該立法規管。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政府將分階段翻新食環署管理的公廁，初步預計未來五年可以為大約240間公廁展開翻新工程，開支大約6億。政府會根據公廁的保養情況和使用率等，定出翻新公廁的優先次序。在立法會特別財委會會議上，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全希望政府能夠讓專業人士參與設計。食環署署長劉利群說，會通過工作坊模式，就外觀、設計等吸納用家、設計師和學者等意見，希望在設計上做到地面乾爽、沒有臭味和沒有污跡等目標。北韓今日將會召開最高人民會議，外界關注會否有重大宣布。領袖金正恩強調，需要靠自力更生實現經濟建設，向誤判北韓將屈服於國際制裁的敵對勢力施以沉重打擊。朝中社報導，金正恩昨日主持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強調自力更生和自主的民族經濟有關國家存亡，北韓要根據國情，基於自己的技術資源，摸索自主的經濟發展道路，繼續推動社會主義發展。今次是二月在河內舉行的第二次美朝峰會不歡而散之後，金正恩首度表述北韓官方立場。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星期四將會在白宮會見南韓總統文在寅，尋求重啟與北韓對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晚间转吹东北风，

叹气。你做咩事唉声叹气啊？ 好烦啊，真系好烦啊！ 我都知道你烦啊，你真系好烦啊！你点解咁烦呢？ 我听日咧约咗隔篱村嘅阿田妹啊。 吓？咁你就唔系烦，你叫做自寻烦恼。你做咩好约唔约约隔篱村嘅田妹啊？你系咪想唔去先？冇问题。找人带个口信俾佢，甚至乎你唔通知佢都得噶啦。佢呢啲咁嘅人啊，真系 我唔想去啫。 吓、啊，你想去啊？ 你知唔知啊？我几辛苦先约到阿田妹出嚟，我点会放弃呢个机会呢？我烦紧，系应该带阿田妹去边度好啊？ 吓、 啊，行街、睇皮、影戏、食饭，一啲都唔特别。豪哥啊，你帮唔帮到我？ 我帮唔到你去死噶、啊。你想去咁样追阿田妹嘅话，你都系事实冤我噶噃、啊。 豪哥，你讲咩话？ 豪 哥。一场兄弟啊，你帮下我啦，我求下你啦。 好好好，你唔好咁激动，唔好咁激动。头先你喷到我成面都口水， 唔好意思。 我一间帮你谂办法，你想去死，我一定会帮你嘅。 豪哥，多谢你。 坤哥哥，你今日约我出嚟做咩啊？谂住带我边度啊？嗱，你唔好话俾我听，行街睇戏睇嗰啲咩皮影戏食饭咁啊？诶，隔篱嗰个边树啊？边位啊？ 你好， 田妹你好。呢位系阿豪哥， 豪哥，哦你好啊，我、哦、今日三人行啊，咁你请晒，我咪唔紧要啦，帮我拎嘢就得噶啦，系咪三个一齐去游山玩水噶嘛？ 系冇错，不过咧，由于我觉得头先你讲啲行街啊、睇皮影戏真系冇乜新意， 系咯， 所以就揾咗豪哥嚟帮手，帮我哋揾啲新玩意。 睇却样一啲新玩意都冇啦，新玩意又冇啦，新创意乜都冇啦。阿坤哥哥，你系咪俾人困咗啊？新玩意。 阿田姑娘，如果你有新才嘅，我哋咪有新玩意咯。你冇啊嘛，有咩新玩意啫？你畏唔畏高？ 你做咩咁关心我啊？冇畏高，哈哈，你咪好唔开心呢？ 啊哈，唔系我哋估到啊，你连自己个样都唔怕啦，你点会惊高先得噶？ 你想话如果我惊高，即系惊你啊嘛？你放心，我唔会啊。 你望下嗰边先啦，田姑娘。 望边边啊？ 望嗰边啊？ 望坤哥嗰边。 定系你冇颈噶？唔识拧过系嘛？ 好啦，嗰边啊，东南西北都唔识讲。诶，咩嚟噶？ 嗱，终于到我出场嘅时候。 哎呀，唔好意思，坤哥， 那个叫做悬空式棚架，俗称吊棚， 哦， 系竹棚架嘅一种，一般系单棚层式结构，同埋以棚架或者狗臂架结构支撑嘅。 讲完一轮都唔知你讲咩，棚单我识，做电视啊、拍电影嘅咩单棚层、啊，系咪先咁高嘅？ 阿坤哥，佢仲讲棚单，你知佢历史悠久啦，你真系 唔系好记得啦。 系咯，哎，算啦，哎，田姑娘。你幻想一下啦，企喺一个咁高嘅棚架上面睇星星，系咪好有一种虚幻嘅感觉呢？ 企咁高睇星星，睇到好大隻噶，喺边度啊？系咪抌心口嗰只啊？嗰啲啊？ 好幽默啊，坤哥，点算啊？你揾到我中意讲烂嘢， 好女子， 好啊！ 啊，不过阿豪哥，要上到咁高睇星星啊，个吊棚安唔安全噶？你系咪想啊吓、啊，搞到我同阿坤哥上到去之后唔安全，嗡咁样搞到我跌晒受晒伤咁啊？你开心啊？ 你放心啊，田妹， 嗯， 一定系好安全嘅。 真的嘛？ 我知道咧，喺搭建吊棚嘅时候，其实有好多嘢要注意嘅，例如吊棚必须稳固咁搭建喺适当嘅位置。 例如， 承托吊棚嘅狗臂架必须由最少三粒嘅系稳螺丝固定。 哦、 搭建嘅时候咧，必须先勘察建筑物外墙嘅基座物料，确保呢个物料可以承托吊棚设计嘅负重量嘅。 坤哥哥，你约我出嚟又讲埋啲咁复杂嘅嘢，论文咁样，搞到好似自己好叻咁吓。咁、复杂做咩咧？ 其实唔复杂嘅。嗱，如果外墙由泥砖或者砂砖建成，就唔应该用选用拉爆或者撞爆式嘅系稳螺丝做系稳嘅用途啦。 唉，坤哥，你约得田妹出嚟，你预咗俾佢撞爆你啦，真系。 咩话？ 啊，冇嘢冇嘢啊，坤哥，估唔到你连拉爆或者撞爆式嘅系稳螺丝你都识啊，真系叻啊你。 系啊，豪哥。都是因为我家中咧好多细叔伯都系从事呢个建造业，所以对呢方面咧有些少认识啫。 哎呀，佢哋冇教你大眼识人咧、啊，真系好可惜啊！真系。 阿豪哥，你讲咩啊？大眼识啲咩人啊？系咯，识就你啊！真系唔该晒啦吓。喂，坤哥哥啊，你话啦，讲到咁叻啦，咁喺呢个搭建呢个吊棚之前咧，咁我哋应该要做啲咩嘢先？使唔使要拖拖拉拉、石石嘴嘴先噶？ 呢啲嘢留翻后面啦。 不过呢，吊棚呢应该是由专业的工程师或者合资格的人士设计的，并由曾经受过训练的工友在合资格人士监督下根据设计图质去搭建。搭建好之后还要由合资格的人士去检查棚架，根据建筑地盘安全规例填写俗称棚架安全表格的法定表格五，证明安全才可以使用的。 我真的要变一变脸先得。原来你讲完咁耐之后，我真系觉得你好博学多才啊！ 多谢你。 咁我想问，我仲需唔需要去定期维修下，坤哥哥？ 哦，你嚟讲就唔使定期维修噶啦，因为有得整先有得维修嘅啫。 你唔系话我啊？我问一下需唔需要定期维修啊，豪哥？ 哦，咁梗系要啦，明知故问。除咗按照法例定期检查、妥为维修成个吊棚之外咧，喺大风雨过后都要立即咧揾合资格人士进行检测同。埋呢个维修嘅，你要证明安全先可以重新使用吊棚去做嘢噶嘛？ 即系咁啊，坤哥哥啊， 系 咁啊，喺用吊棚上面做嘢，工友又有啲咩特别要留意啊？你知啦，企到咁高做嘢，好危险，我好担心我嘅人身安全，跌落嚟砰一声，咁就断送咗个生命，你话几咁唔抵咧？ 放心，你放心，一定系好安全嘅，好多安全嘅措施。在高处工作的工友一定要有一个个人防堕系统保护。 个人防堕系统保护，你讲你自己是一个个人防堕系统，那包括啲乜嘢咁啦？ 咪包括你个大肚腩啦，即系要揽喺个大肚腩度嗰度啊！ 又咪同你讲，我而家同坤哥可谂住培养感情噶嘛？ 你估我想嘅咩？佢拉埋我出嚟啊嘛！我话你听啦。佢系由全新式安全吊带同埋适当嘅系稳装置，譬如经过专业工程师检验合格嘅独立救生绳组成噶，成句冇逗号嘅， 我都见到啊！一年廿几个字都冇逗号，犀利啊！ 工友应该采用全新式嘅安全吊带，因为点解腰带式嘅安全带咧喺下堕嘅时候咧，可能会令到你嘅使用者腰部会受伤噶。 全新式安全带。即系全部都可以保护晒，可以靠喺边处啊？系咪靠喺坤哥哥你嗰度？ 呢个就听住我讲啦。 哦， 记住四个字：高挂低用，即系全身式安全带上面嘅防堕扣要扣喺连接独立嘅救生绳或者其他稳固嘅系稳装置上面，唔好随意将安全带绑喺窗框、窗架或者任何唔稳阵嘅系稳物上面。 嗱，每条独立救生绳净可以俾一个人用嘅啫，唔好贪平贪方便啊！谂住几个人一齐啊，用一条救生绳啊！ 咩啫？咩贪方便啫？几个人一齐用齐弯弯咪好啦。不过咁，我有个疑问， 田妹你问啦，我一定会尽力解答你。 唉，头先想扮嘢，我都扮唔到落去啦。阿豪哥啊，你话睇星星噶嘛？之但系咧，我哋午饭都未入啊，个太阳仲啱啱晒正，我突然间见到我大汗搭西汗，都冇人同我泼扇啊，招呼都唔周到。你问我等到几时夜晚睇星星啦吓？ 哦，用翻你个烂 get， 你自己抌心可咪有星星睇咯？ 系啊，弹晒出嚟俾你添啊！阿坤哥你话咧吓？ 惊咩啫，坤哥？哎呀， 咁啊，即系咁样啦。咁啊，有机会我哋先再约过一齐睇星星啦。都未有排睇系咪先？咁冇事嘅话， 有佢坤哥，有佢，天下何处无芳草，有佢走。 田妹，哇，豪哥点啫？而家 执到啦，你走啦！哎呀， 高处工作要小心。安全守则胜万金，我是吴业坤。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呢，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嘅网页 www.labor.gov.hk 填写全新嘅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去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422172向劳工处举报嘅，所有嘅投诉绝对保密。 新一日，你记得亦是昨日甜吗？我的新生活却固执，地位漂亮，旧事固执，任当初分秒再融合，伴随相爱对象未能够结合。 是几经挣扎至明白到，记得纵使记得错失了的爱还是错失，最美好的结尾留低缺陷未能成熟的勇气，预备新一个年度快乐地大笑祝福你，从遗憾的季节找新的里程碑，求爱给光阴处理，无后顾之忧，豁达地爱新的美，来年重遇你。定梦中新经历，别困于浪漫约定，活在记忆，任青春小说再沉溺，但我与你灿烂未来也缺席，幸福的终结过程是我叹息，也许叹息痛惜过几次，然后爱惜最美好的结尾，留低缺陷未凭成熟的勇气，预备新一个年度快乐地大笑祝福你，从遗憾的季节找新的里程碑，求爱给光阴处理，请你后记，能诚实地对你预备新一个年度着约地，碰上新的你和怀念讲再见，找新一个自己，活跃于清新空气，期待这新一季遇着最新好戏，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广东话咧就被外国朋友咧就誉为系最难学嘅即系语言之一。 系啊，第二位啊，全球。 系啊，因为除咗你话即系有叫做九声咧，佢觉得好难发音之外咧，仲要嗰九个声咧唔系纯粹话高低抑扬有唔同，系因为个意思都会有好大分别噶嘛。 系啊，你读歪咗个音，成个字唔同咗啊。 系啊，咁咧嗱，我今日见到咧，原来有啲有外国嘅老师，咁啊同埋香港嘅一啲学者咧，佢哋联合推出咗一个咧好得意嘅，就系呢一个咧。即系新版嘅一个咧，即系词汇资料库咧，就系专门系学呢个即系粤语嘅。咁但系佢特色系咩呢？就系佢会有一啲咧，即系好旧嘅即系粤语嘅嗰啲字词喺度啦。 系 楞埋一个咧，佢哋究竟嗰阵时嘅真实嘅应用方法点样嘅？咁可能你话喂咩叫 当时嘅真实应用方法，譬如而家咧，我哋食饭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话你有冇食饭啊？咁样，我哋而家咁讲， 食饭未啊？ 系啊，食饭未啊？咁样啦。但佢话咧，原来咧，曾经喺几廿年前咧就流行咧，就话你有食饭冇 啊？ 你有食饭冇？ 我以为呢啲系嗰啲我哋所讲嘅乡下话啊， 系系啊， 有啲嘅口音、啊。 你有着衫冇？系啦、 哦，即系呢啲系用英文翻译翻出嚟噶。 唔系啊，以前系咁样讲嘅， 即系 香港人。 你有嘟嘟帽，系啦，你有冇乜乜帽咁样？ 即系个 grammar 系唔一样嘅。 有啲唔同嘅，咁但系咧，头先就讲咧，佢话佢哋知道当年系有人咁样讲呢啲说话嘅，但系可能而家，譬如我哋三个都话系咪真噶？你有咩证据？以前啲人讲话你有食饭帽啊咁样，所以佢嘅话咧，佢就整理咗一个咧网上嘅资料库咧。可以睇片噶， 喂，几有趣。 佢嗰个片系咩嚟嘅咧？ 即系嗰啲以前拍嘢，拍啲剧集啊， 粤语长片， 系、哦、 啊，因为粤语长片咧系个宝库嚟噶， 真 系。你有食饭冇？ 系啦、啊，你有跳舞冇？好多个，佢就咧， 几 系咯， 我咬得好正嘅。你有跳舞冇？咁样系啦，佢话咧 跳舞同跳跳虎有冇？ 系啦，冇关系嘅。佢就特登喺隔篱咧，就有条片咧，就播俾你睇咧，就话嗱，真系嘅，以前啲人。咧系咁样讲嘢，跟住就条粤语长片出嚟。我觉得呢个好生鬼啊，好、 哦、 生鬼添、 啊， 真、 哦、 系、 啊。因为真系好生鬼， 好生鬼啊！ 唔系因为即系咁先话，喂，系咪你做啊？咁先就有片去片啊？ 系啊，咁咧嗱，佢包括有几多条片咧？佢就咧揾咗哇，用七年时间，因为呢个咧系 教资料库嚟， 系啦，系教育大学、 哦、 即系以前教院咧，教育大学嘅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副教授。阿钱志安咧就同埋佢研究团队用咗七年时间， 系 就将七十部、 啊、 由1947年至到1970年嘅粤语长片，逐字逐句咧抄写输入去个资料库里 边，犀利！ 多谢佢啊，真系 嗰度净系啲对白咧，佢话咁样搞下搞下咧，100万字啦，嗰度已经。 我哋可唔可以攞呢个资料库？我哋睇下，其实我哋可以做翻一个 segment 出嚟， 真系话俾你哋知系点样，我哋演绎埋俾你睇。 即系讲以前啊，系点样去撩女仔啊？嗰啲女仔系点回应？哎呀，你衰鬼嚟嘅！ 好笑噶。譬如佢话咧，原来而家咧，我哋呢个年代，我哋仲会识听嘅，就 系 话细蚊仔、白耶婆。但佢话咧，如果系再细个嗰啲，可能你个仔可能都仲够大嘅。系啦，佢话如果佢再细个啲咧，佢话咩细蚊仔啊， 乌鸦婆，我即刻谂起 鸦 乌 婆。 我见到你 ，sorry 啊， 都冇人变乌鸦嘅。 啊，认真，譬如我啲细路咧，佢成日问妈咪咩叫荷包啊咁样。 哦，系啊，系啊， 即系叫荷包啊，因为咧我个姐夫去教中文啫嘛，佢成日话阿妈咪，即系佢叫佢老婆咧，又阿攞个荷包嚟，跟住咧就咩荷包咧咁样。 但 我哋梗系知咩叫荷包啦， 但 系 你加埋个打字喺前面咧、就顺理成章打荷包， 打荷包。 但你好少会话咧，哦，我俾人打银包啊， 系啦， 你唔会话打银包噶喎。 系啊， 但你平时如果就咁讲就喂买个银包俾你顺口嘅， 你好少话买个荷包 俾你嘅，但系加埋一齐咧就打荷包噶。 因为咧佢话点解阿姨长成日。讲荷包系咩？ 因为佢哋唔知系咩， 对，同埋佢 新世代。 如果你讲荷包咧，佢仍然系保留喺餐厅嗰度嘅。嗰只荷包蛋， 荷包蛋， 荷包蛋， 你冇得变成，唔该俾只银包蛋我。 跟住咧，我仔又话：，我要煎荷包蛋。咁点解佢要问？点解叫荷包蛋？我真系好中荷包嘅。我荷包系咩嚟噶？咁样 荷包即 系 银包咯。咁样， 我想讲，我知道，我有听过荷包啦。 系， 但我唔知荷包系。点嘅样子，即系咩？ 咪即 系银包咯， 银包。点解嗰阵时叫荷包嘅？ 因为 我都冇谂过荷包蛋，点解叫荷包蛋？ 应该系以前咧，佢胀起咗，同埋以前嗰个拍咧， 散纸包啊， 系啦，佢系有啲皱褶，好似系咪好似荷叶、荷花咁嘅样啊？嗰个位 咧有啲拍拍嗰啲。 我唔系扮细，我真系想知啊，因为 系 荷包点解叫荷包，又真系唔知啊。 听日答你， 系 啦。咁佢除咗有呢啲片之外咧，佢好得意嘅。譬如佢话想方便你咧，即系一字多义去学中文咧。譬如话一个食字。咁咧佢食嘢嘅食啊，咁咧当你揿个食字嘅时候咧， 衰嘢啊， 即系由佢把口讲 啦。其实都算佢都算衰噶啦，因为咧佢真系将一啲咧最普通嘅用法又有，但系一啲咧我哋广东话嘅俗语都有，譬如佢会打个食字，佢就会有食晚饭 ，OK 啦，跟住开始深噶咯，食冷饭。 哦， 其实冷饭都已经系 即系隔夜饭， 系啦，隔夜饭啦，跟住最尾就会有食拖鞋饭。 哦 ，OK， 拖鞋饭都有喎，而家呢个。 咁食螺丝有冇咧吓？ 我 食螺丝 都可能有嘅，都系嘅，都系对我哋嚟讲系嘅， 系啊。 譬如咧，头先我哋咪话咧，最难咧就系佢嗰个美句嗰、那个嗰、那个诶、 那個那個、 字句啊，嗰、那个助语词啊，即系譬如话、 哦、 sorry 咯， 系啊。究竟啲好多噶， 系啦，佢话阿拉波啊，系啦、啊，究竟佢话有啲咩唔同咧？即系譬如佢举例，佢话嗱，你自己谂下啦，你同人讲对唔住， 系 你如果讲对唔住啊，对唔住波，对 唔 住 咯， 系 啦， 系啊，好有唔同意思嘅， 系啦，佢话全部意思就唔同，佢话呢啲好难啊，佢话咧嗰啲外来朋友咧、哦、见嘅时候就话哇，你咁多个形容词喺后边嘅， 呢一啲系会相对地易啲添，因为咧你本身你讲出嚟有个语气啊嘛，你就会容易估到佢个意思咯。 但如果你就咁睇文字就唔知噶嘛，因为佢就咁写你睇，对唔住啊，对唔住咯，对唔住波。 又或者只不过可能个文字只不过写咗对唔住，但你点去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咧，就真 系 好有语气啦。 就算系拉同拉，你都系有两个分别噶。 系啊，即系我觉得就算你话你唔系想学中文嘅。睇粤语长片都抵啦，佢、 啊、 仲要唔系即系无定向咁样乱咁播俾你睇喎。 有得睇啊，曾志豪，我有兴趣。 佢而家呢个咧就系、是、一个叫做香港二十世纪中期粤语嘅语料库啊。咁咧佢应该系啊，即系语文个语 系 啦，资料个料咁样咯，系啊。咁而家佢会摆喺边度咧？佢应该就会 好难，好难揾到呢个资讯。不过有呢个咧，就已经方便咗大家。我觉得喺作为中文老师咧，可以真系教下大家，即系教下啲学生们咧。 中文老师 使钱 咧， 佢呢个一睇下先 啦。佢哋个教科书都教唔晒，唯有我哋真系如果觉得呢一样嘢系需要保留嘅、 嗯， 大家揾下个渠道，揾翻。翻呢啲嘅資料出嚟，跟住一齊啊笑下， 啊真 係回味下都幾好啦。 睇翻以前粵語場面嘅對白都好搞笑嘅。 係知唔知啊？阿烏婆， 我哋而家要講再見咯。 係啊，明天再見， 拜 拜。